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438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7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9，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71美元，卖出1,87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奕迅。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同朋友，我哋都可以陪佢哋讲多啲，听佢哋讲多啲，一齐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 早上6:08的时间，早上的时候呢，现在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头一小时的晨光第一线呢，都有两个频道在这里。直播室里面有白卷号，在早上24度的气温底下呢，都是陪着各位听众。正如天文台昨天都讲了，气温呢都用了温暖两个字呢去到形容。不过呢都是记住了，仍然呢都是早晚呢是稍凉的。今日朝头早咧，头先翻嚟嘅时候啦，咁啊， 一路由呢、這、一個新界東北嘅大埔嗰邊翻嚟嘅時候咧，都發覺有啲雨水，咁啊可能尋日夜晚咧都有落過雨啦，係咪？咁啊而家又審住可能有啲嘢雨粉，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咧，所以都望一望啊，到底你係諗住忍啊朝頭早呢啲嘅雨粉，定還是全日都會落雨咧咁樣？啊早上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微雨同埋薄霧，係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嘅，最高嘅氣温會係去到29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其实Monday 都冇乜嘢，啲人成日话 Blue Monday 啊，我觉得 Blue 即系呢一种忧郁啊，跌 walk 嘅感觉，其实应该系 Wednesday 啊，Blue Wednesday 咁啊，始终工作到中间啦啊。望家乡又远，距离呢个起点又系即系咁上下距离啊，所以咧可能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差啲，啊星期四嘅时候又唔同咯，你开始见到家乡啊，见到咧就系一种星期六日啊，有一种嘅期盼喺度，好似咧就系、是、啊快快手做埋星期四、星期五嘅工作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啦，可以做翻啲自己中意嘅嘢。但当你在工作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呢就是肯出声呢？有很多的成功个案都是分享，其实我们出声是很重要的，出声是可以呢就是叫到人帮手，出声可以呢就是将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或者一些的意见讲出来，甚至乎将自己满意的东西又跟其他人分享，那么大家你满意我，我又满意你，那么好过我数你，你又数我啦。在工作或者学习上，其实大家都是要多一点就是跟、其他人交流，交流呢是可以促进到我们那个叫做学习啦，以及就是工作的效率的。可能你有些事情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就已经发觉答案在入面，不需要下找神打救的，其实只要你肯开声，肯拿个心出来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学去到聊一下，去到讲下一啲你心入面嘅疑问嘅话呢，其实好多我哋叫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可能你唔信，但你唔信你不妨试一试，将你今日遇到嘅难题同你身边嘅人讲下，同你嘅同事讲下，睇下佢会唔会俾到 hints 你。 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 早上的时间，一首嘅歌曲嚟自陈小春嘅《神啊救救我》。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崔杰彤而家朝头早醒咗未咧？啊，转头我就会打俾佢噶啦吓。不知道他又有没有咖啡味，转头我又问下他先。 好啦，不过咧，而家真系晨光 coffee time 啊，睇睇啊，报纸系啲咩先？啊，飲食消費產品咧，向來都係多元化嘅。咁其實由以前嘅糧油雜貨咁啊，去到超級市場，再入埋入去便利店，咁啊有好多咧就係、是叫做便利嘅貨品咧，喺真係叫做入乜叫咩 convenience 嗰啲嘅便利店咧，都已經可以好簡單揾得到。不過咧，出現咗個問題，就是、原來咧好多時超級市場或者便利店所買到嘅嘢咧，佢哋嘅包裝咧都係好多噶。往往都會造成大量的垃圾，從而就是破壞了環境。當然科學家一早都已經意識到相關的問題，所以聯同就在倫敦的科技公司早前研發了一種就可以食用的容器，可以食用的容器、哦、即這種的物質除了用來做包裝之外，其實用來做餐具都可以的，不知道行不行，我們再看看。好啦，咁啊呢一种嘅叫容器啦，佢就话到以粉状嘅海藻咧，就去到制造出嚟噶。咁啊喺其他国家啦，已经有厂商利用容器咧，就盛载住豉油，哦，甚至乎咧就装埋酒添。咁啊消费者咧，哦，可以连埋呢个容器啊，直接食落肚。哦，咁啊都有啲图片可以形容俾大家睇嘅，形容俾大家听嘅。其实咧就一个容器啦，佢就话嗰个藻类嘅容器啦，其实就好似咧我哋见到一包包味精咁样啊，嗰啲一细包一细包咁样，但系佢咧就全透明嘅。咁啊全透明嘅时候，即系个 size 咁上下啦。全透明，当你挤咗啲嘢出嚟之后咧，嗰嚿嘢你中意嘅，你可以食埋佢。咁当然啦，食得落肚嘅，即系佢可以完全自由分解啦，系咪？咁因为一般嘅塑胶咧，其实佢就需要咧就系、是。500年至到750年咧，先至系可以完全分解到噶。咁啊，容器如果你话我唔想食咗佢嘅，咁你等佢分解啦。分解其实佢只要6个星期咧，佢就可以完全分解，并且咧就唔会排出一啲有毒嘅物质啊，染污呢一个嘅地球。始终咧，我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疫症底下外卖嘅需求咧，哇大增啊！咁啊，所以咧呢啲公司咧都研发以海藻嘅代替咧就胶。作呢一啲嘅叫做容器，咁希望咧就可以为环保咧出翻分力。每一年咧，地球都会用好多唔同嘅容器嘅。咁其实呢一类嘅容器较早嘅时间咧，都有唔同欧洲嘅公司啦，都有啲嘅叫做概念嘅。系点咧？就系话到原来喺啲叫做马拉松跑步或者一啲竞技嘅运动赛事入边。就將嗰啲水咧，平時咪抌嗰啲水咧，紙杯抌得好犀利嘅，就用呢一啲嘅容器咧，就裝住啲水。咁啊，每一個嘅容器嘅份量咧，就已經足夠咧，就係俾運動員去到補充水分噶啦。咁我哋只係需要咧，跑過呢啲叫做補充站嘅時候咧，用隻手攞，攞咗佢之後咧，你可以慢慢擠出嚟飲啦，又或者係成個放入去口入邊咬爛佢，再慢慢吸收入邊嘅營養或者水分。完咗之后点啊？咁如果你中意食咗佢嘅，你咪嚼烂佢咯。如果都系嗰句啊，你唔中意嘅，你咪攞翻佢出嚟抌翻落嗰个叫做回收箱入面。咁佢6个星期之后咧，又会自动分解噶啦。呢个好处咧就可以完全避免咗咧，就系、是、喺一啲大型嘅竞技赛事入边过度虚耗一啲嘅纸杯啦、胶杯啦。其实嗰啲全部咧都系用一次。可能装嘅水100ml 都冇，但系佢就已经为咗嗰100ml 俾人饮完一次嘅水咧，就咁就将个胶杯抌咗。原来需要500至750年咧，去到将呢个胶杯咧就完全净化同埋分解，途中仲会释出一啲叫做有害嘅物质。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真系要谂一谂啊，我哋身处嘅地球，我哋都系希望咧生活啊方便，梗系好啦。但方便嘅背后，又可唔可以做到咧同环保啊互相？并驾齐驱咧，做到嘅话咁就好啦。我咧就中意咧就系多啲环保嘅概念喺生活入边，始终咧都有下一代，都希望咧留翻个好嘅世界俾佢哋噶嘛。 很想你，当我每次哭。亦只有吉他声，喃喃自语数星星，孤单也像注定。祈求被爱的温馨，孤天都不应，已经很适应。我心事，谁又会在意想听？很冷 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佢系吴雨霏嘅座右铭。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啊，頭先朝頭早咧，其實都報過啲短嘅 ID 啦，咁啊六點搭二之前咧，咁啊出傑同自己都話自己啊，朝頭早如果可以咧，就嘆翻杯咖啡就好啦。你飲咗咖啡未啊，傑同？ 早晨啦，大元浩，早晨啦，听众，我未饮啊，不过而家啱啱谂住冲咯。 吓，哦，即系你系边一只嘅即磨嗰只啊，定系胶囊嗰只噶？ 我是膠囊那隻呢撳出來那隻啦。 方便好多。 是啊。喂，今天我 feel 到的天氣都不錯喎，即是這兩天呢好像又沒有之前那麼涼啊。 嗯、 我覺得即是都、平時都可以即是如果有時間啊，大家可以即是去下郊外啦。我知道小白呢有時候你放工呢即是得閒呢都會即是未整親腳之前啦、啊。都會帶啊小小白呢即是周圍去的嘛。我又見到你成日去啲郊外啊公園啊影相啦。我想問啦、啊、小小白咁細個去到郊外咁多昆蟲啊佢會唔會驚嘅呢 哎佢唔會喎、啊。其實佢已經同我一起呢就係鍾意嗰啲叫做咩啊行山攝影團啊。因為我有時咪會、行山嘅時候呢我分兩隻嘅。有一隻呢就可能係速行嘅即係練下體能啦。另外一隻呢就攞住個相機咁呢就會慢行得好慢嘅。就會呢一路沿途行嘅時候呢就好安靜咁樣就留意一附近有冇啲昆蟲，咁咧就會攞個相機出嚟就影低佢咁樣嘅。 咁但係打密蛇蟲鼠蟻都唔驚啊，即係唔係淨係話蝴蝶啊、蜻蜓嗰啲喎， 蛇佢就驚。 郊外有好多好多嘢噶嘛。 蛇佢就驚，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住郊外嘅地區啦，試過有一次翻 唔慣啊， 翻屋企嘅時候咧，喺入屋之前有條蛇仔喺度，咁佢咧就真係。嚇到喊喎！我都拗曬頭，諗住佢衝咗翻屋企啦。我無端企喺門口嗰度喊做咩呢原來有條蛇喺度。 哦， 係啊。 點解我敢問你呢因為咧，我喺網上面睇到條片咧，就係、是、外國嘅，好得意嘅，同小小白差唔多歲數咯，小朋友。 嚇！ 咁佢咧就喺公園嗰度玩斜滑梯啊。咁斜斜下嗰時咧，突然之間佢又喊喎，喺度即係擘大個口喺度喊喎。咁佢阿媽第一時間就梗係拍片啦，做咩事呢咁、發現原來佢嗰隻手仔嗰度咧，喺個手臂度咧有隻好細嘅青蛙仔，我諗即係 喺嗰條片咧，一個五蚊銀咁大啦，即係好細隻青蛙仔咧，跳咗上佢隻手嗰度，咁佢就擘大口係咁喊，跟住一路喊又望住阿媽求救咁樣啦，又叫阿媽救命啊咁樣啦。咁跟住佢阿媽咧就笑咯，其實喺個鏡頭後面睇到佢阿媽笑真係好鬼衰。跟住咧佢阿媽咧就行埋去啦，就輕輕力咧，不如我問你，如果係你，你會點做啊？即少少白喺度喊，有隻青蛙彈咗上隻手度。 我會指住，即係我指住，指住添，當細路仔咁樣。我會指住隻青蛙，然後同佢講，其實青蛙咧都係你朋友嚟㗎，你唔使驚㗎咁樣咯。 嚇！即有佢黐住喺隻手度係嘛？ 係啊，因為嗱，其實咧我嘅角度就係、是、隻青蛙就好難得喺隻手嗰度嘅。咁啊，梗系等佢再望多几眼，佢又等佢睇到只青蛙，其实又唔会咬佢啊，又唔会搲佢啊，其实系安全噶嘛，系咪？ 系，咁咧佢阿妈咧就冇你咁残忍嘅，佢都有出手帮助嘅。 我有几残忍啊？ 你有得去喊喎，佢就好心做坏事。佢咧，佢阿妈咧就系咁依喺只青蛙上面咧，即、就、系、是、拍一拍佢咧，即系谂住好似拍一拍咁，佢咪走咯，系咪先？咁佢拍一拍真系走，点知青蛙一跳咧？跳咗上阿仔个口唇上， 吓唔系嘛？ 跟住好惨，系喊得仲犀利啊！ 但佢喊嘅，佢有冇擘大个口喊啊？ 有咯，就系、是、 有冇入埋个口入边啊？ 咁咪冇，佢就啱啱骑住咗喺佢个嘴唇上面啫、 哦。 如果佢拍埋，再唔拍埋个口咧，就好有可能佢真系跌咗落个口度啦。 咁仲惊？ 系啊，睇完呢条片咧，跟住啲网民当然就小朋友真系好得意啦。咁但系都话，如果你好惊嘅时候，千祈唔好再擘大个。 系啊，即系啲细路仔咧，要学识合埋个口喊啊！如果唔系，仲麻烦，唔知咩飞入去。 不过唔怕啦，小小白有你呢、這个指导咧，佢应该唔系好怕呢啲嘢。 佢唔系好怕大自然嗰啲嘢嘅，佢都 OK 嘅。 系 啦，好啦，咁我转头再打俾你啦，转头再倾啦，好。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啊！佢话我残忍、忍心、啊，点解咧？上堂系咁噶啦，系咪？细路仔啊，又男仔，唔好咁多嘢惊。呢个古仔咧都几得意噶，讲紧啊呢一个啦，神光心灵鸡通嘅古仔。我哋成日谂朋友定系敌人咧，咁啊嗰个界线又会喺边一度咧？咁话说啊，天气冻啦，好冻好冻，你只麻雀嘅身体咧，哎呀，冻到变咗粒冰添，跌咗喺地上边。呢只濒危死亡边缘嘅麻雀，唉，内心不断祈祷，哎呀，神啊，救救我啊，救救我啊！好似头先播嗰只歌咁样，希望尽快恢复呢一个嘅体能。后来有一只嘅蜗牛咧，经过好大只嘅蜗牛，咁佢咧都行过呢个细路行唔系细路仔，行过呢一个麻雀嘅身边，突然之间咧，哎呀，佢喺上边咧就噗噗，好啦，呢一个咧即系叫做蜗牛。大蜗牛，超级大嘅蜗牛啦，咁佢嗰啲嘅黏液啊，各样嘢咧，竟然间咧系可以令到呢一只嘅雀仔身上面嘅冰咧啊融化咗，慢慢融化，啊雀仔咧就有一种死里逃生嘅感觉，啊估唔到俾咁大只嘅蜗牛啊，佢啲黏液咧就喺上边咧就可以令到我死里逃生，觉得好温暖，就开始咧一路等自己恢复翻体力，一路咧就唱歌。喺呢个时候，一只饥饿嘅野猫就听到唱歌啦。於是乎咧就行過嚟，佢睇一睇，咦，原來一堆嘅黏液上面竟然間有一隻嘅雀仔喺度咧就唱緊歌喎。於是乎佢就一啖咬咗落去呢只雀仔嗰度。有陣時我哋人生都係一樣噶，我哋以為啊，佢整啲黏液可能整啲噗噗喺呢個身上面，佢係敵人咩？唔係，可能佢係幫緊你。朋友同敵人嘅界線喺邊度咧？只貓係朋友又係敵人？在我们的身上可能都会发生很多不同这一类型的事情，总之我觉得我们面对不同的事都应该抱着一个善良的心态去到对待，这样呢这个世界的平衡才会偏向一个正循环的。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 时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再长。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怯方，因为爱懂得去寄望。 一首歌曲嚟自霆锋嘅《善良》啊，好啦，我哋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跟住再翻嚟有晨光第一线。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加拿大反对党呼吁总理杜鲁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包括禁止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加拿大的 5G 网络。由保守党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在179票赞成、146票反对下通过。議案內容說，中國對加拿大的利益和價值觀構成威脅，要求政府在30日內禁止華為參與加國 5G 網絡建設，並推出新計劃，打擊中方威嚇在加拿大中國公民的問題。和加拿大同屬五眼聯盟的美國、英國、澳洲和新西蘭都已經先後採取措施禁止華為參與當地 5G 建設，但杜魯多仍然未有決定，表示正是等待情報機構建議。波蘭當局起訴一名前特工以及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當地分公司一名中國籍前高層，指兩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損害波蘭的利益。被起訴的中國人是華為前高層王偉晶，代表律師說當事人未見到所有證據，又認為目前見過的證據無法提供任何起訴理由，華為拒絕置評。華為在王偉晶去年被捕幾日之後將他解僱，表示他被指控的行為與公司無關，事件令華為的聲譽造成不良影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据报计划下星期二至三访问日本，中日双方正是展开最后协调。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报道，王毅访日期间预料与首相菅义伟和外相茂木敏充会面，双方并会为恢复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设限的双边往来举行最后阶段磋商。日方亦都計劃就中國公務船進入尖閣諸島，即是中方所稱的釣魚島周邊海域問題，要求中方採取措施。今次將會是菅義偉就任首相之後首次同中方高層會面。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為國賓訪日的安排，日方打算以優先處理疫情為由，不作為王毅訪日的議題。香港居民从广东或澳门回港豁免检疫的回港易计划，昨日起接受网上预约，名额每日5000个。截至昨日下午五点，一共有超过8900人经网上预约系统申请今个月23至29号的时段回港，当中大约7800人计划使用深圳湾口岸，1160人计划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政府话会考虑计划正式实施之后的运作情况等因素，研究下一步安排，包括逐步有序地容许身处广东、澳门和其他内地省份的人豁免强制检疫来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6:35的早上时间，出面是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新闻回来之后继续都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当然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陪着你们。出面的空气都是好的，二属于低水平。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雨粉在这里落了，转头就帮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先。早晨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相信好多人都试过一个好尴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放臭屁。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神不知鬼不觉，没什么味道都算了，是不是？太响的又不好的，如果人多的话。有时咧就有味道冇声啊，搞到神不知鬼不觉咁啊，大家喺度你眼望我眼咁样，咁又系都系大家都会尴尬嘅。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底下呢一个嘅情况咧出现嘅时候，如果当你一个人，咁啊梗系唔尴尬啦。原来放屁都可以咧揾到我哋身体一啲嘅情况。例如咧，就系检测到我哋身体嗰个嘅健康状况添，咁犀利。好啦，有几款嘅、哦，哇，呢啲都有几款，系啊。第一，冇味嘅，根据一啲嘅医生分析啦，咁其实大部分身体排出嘅气体啦，无论系放屁定还是一啲叫做胃气出嚟嗰只咧，都系咧正确嚟讲系没有味道噶，多数咧都系吞烟嘅时间，咁啊联同空气咧就一齐入咗入去身体入边，咁啊需要咧就将佢排出外嘅啫。可能食饭食得太快，狼吞虎咽，饮汽水就最明显啦。有阵时咧，其实啊，照香口胶咧都会容易咧就令到我哋自己身体吸入唔少嘅空气噶。大部分嘅空气咧都可以咧就透过打湿液咁样嘅形式咧就经呢个食道咧就再排翻出去噶。咁啊，但系都有部分咧会进入咗我哋嘅消化系统嘅。进入咗消化系统嘅时候咧，就会由放屁嘅形式咧去到拱翻佢走啦。虽然啊，冇味嘅屁咧系正常嘅情况底下就会发生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想减少你放屁嘅情况嘅话，都有计，可以咧就试下 減慢你食嘢嘅速度，避免就飲用一啲碳酸嘅飲品，即係唔好飲汽水咯。又或者咧就進食啊一啲其他容易產生氣體嘅食物。好啦，咁有一啲嘅屁咧叫即時屁，即係咩意思呢？即時屁即係指當你啱啱開始進食嘅時候，身體就已經作出反應，即時咧就放屁。不過咧呢、這個咧就並不代表你嘅身體咧係有問題。啊，醫生只係話呢個叫做胃結腸反射嘅現象，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处理一些的形式啊消化系统的某一种特定的 formula 来的啫。好了，第三种静音的臭屁，即是我们无声屁的臭死人那只呢。这种的屁呢就关键在于哪里呢？一粒声都没有，但是的味道相当浓烈。其实因为我们进食了呢就含有硫，丰富硫的食物，例如西兰花啦、椰菜啦，仲有甘蓝等等十字科嘅蔬菜啦，蛋啊、肉啊、大蒜啊、洋葱啊、番薯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所以我哋只要唔食呢一类型嘅食物太多嘅时候咧，其实照道理嚟讲，咁啊都应该唔会好臭嘅啫。好啦，一啲叫做热、哦，热量高嘅热。如果你发现咧，真系放嘅屁比平时个感觉咧，哇，热咗好多、哦。咁即係话你食咗一啲呢唔少辛辣嘅食物，咁有一啲嘅肠胃科医生更加指出啦，辛辣嘅食物呢入面呢就有一啲嘅辣椒素，会令到我哋嘅口腔呢就热辣辣嘅。同样喺我哋嘅肛门亦都会有同样嘅感觉。咁但係辐射亦都呢就係同样係会令到我哋譬如放热屁。咁多食一啲富纤维呀嘅食物呢就可以令到我哋肠胃冷静一下。好啦，仲有一啲呢就叫做连环屁，係啲咩嚟嘅呢？除咗指一次过放一连串之外啦，仲有啲情况咧，就是一个钟头咧会不停咁样，可能间歇性一个钟头入边可能放五个、六个，甚至乎更加多噶。代表我哋嘅身体唔可以好好咁样消化，又或者消化系统咧都唔系太好。咁可能佢冇乜味嘅，不过就系咁喺度放。有可能咧就系食咗一啲植物性嘅食物，例如豆类啊、芦荟、青色嘅香蕉。咁对身体咧都系好处噶，啊！不过咧，如果系臭嘅连环屁嘅话咧，咁大家就要谂一谂，嗱，点样去到处理一下啦？好多时咧，我哋嘅身体肠道如果失衡嘅时候啊，进食翻一啲益生菌咧，就有机会可以中和一下咧，就系坏嘅菌类喺我哋肠道嗰度咧就出现呢一个咧就放臭屁嘅问题。咁当然，如果你话长期都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啊，梗系要揾医生睇一睇，对症下药啦。同时都留意埋自己有冇譬如体重下降啊、腹胀啊、呕啊、攰啊呢啲嘅。咁啊，一有啲咩问题咧，梗系又系嗰句啦，揾医生同你睇一睇啦。一个人嘅时候，其实就冇乜所谓嘅。但系无论系声音定还是味道，喺人多嘅时候出现咗放屁呢个问题咧，咁啊，正视下都好嘅。如果唔系，真系好尴尬噶。朝早嘅时间6:41，独家市场嘅 Sammy 郑秀文。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早上大市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几多啊？29度咯。同眼泪一起唱歌，还是美歌，不管你要唱几多，谁点了信息大歌，现场直播，记得卖力地仰我，默默默就来为我出声，唱到红河。旁边一个吻，可不可衬托？如何让你有眼睛挂念我？热多如何能预留热恋的宝座？如何让你有细心煽动我？热多全凭狂热嘴巴唱的信诺。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独家市场》。 我是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阳光大家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我知道刘早翻工嘅时候咧，就有啲雨粉啦，唔知道而家出边有冇落雨咧，崔洁彤。 系 啊， 饮紧啖咖啡。 系咩？ 有喎、啊，真系有喎、 啊。哦，真系有啊。 系啊，我而家望出条街嗰度咧，系湿嘅个路面咁啊、哦。今朝早大家最好都带翻把缩骨遮啦，咁样。 系咯，咁啊会稳阵啲啦。如果唔系咧，又搞到自己呢啲咧梅雨啊，即系有个 terms 叫梅雨咧，系令人哋觉得最烦嘅，即系处于一个咧带唔带遮都会谂好耐嘅情况，因为带你又觉得，唉，有几可开啊。但唔戴咧，永遠都係有一種濕立立嘅感覺啊！嚇， 係不過而家啲縮骨遮咁輕巧，冇乜所謂啦。 哦，咁啊係嘅， 以防萬一啫。喂，頭先小白我哋咧咪講到話，小朋友即係出到郊外嗰度咧，見到啲昆蟲啊，難免都會好驚噶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唔驚咧，我覺得除咗係一個勇敢嘅行為之外咧，仲可能是一门生意嚟喎， 唔系啊嘛， 系啊，你系咪好想即刻训练小小白咧？ 同埋你讲嘢突然之间咁阿 O 嘅， 嗱真系，我睇咗篇报道啦，咁就系喺英国咧有个男仔，咁佢19岁嘅啫，好年轻嘅，就话佢咧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对昆虫好有兴趣啊，就唔惊嗰啲蛇虫鼠蚁啊，甚至一啲咩蜥蜴啊、蜘蛛啊嗰啲咧都唔惊，反而咧就好中意。於是乎咧，佢慢慢大下嘅時候咧，就開始養呢啲嘅昆蟲啦。咁跟住咧，佢就喺網上面嗰度賣一啲嘅稀有品種。 哦， 咁賣下咧，而家佢先係19歲啫嘛，已經開咗一間鋪頭。因為你知道咧，昆蟲嗰啲繁殖咧，同即係貓仔狗仔唔同啊。貓仔狗仔一胎就可能生幾隻啦，最多。咁但係嗰啲昆蟲咧，即係可能一生咧生一竇噶嘛。 係啊。 咁跟住咧，佢就即係賣下，只真係擺上網有人買。佢就開咗間鋪頭咧，就專係繁殖嘅，即係擺喺嗰度，即係幫佢哋做嗰啲配對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就而家每個月啊，話佢嘅月入咧都有成50,000蚊喎。 哇！ 係啊，好穩定啊。跟住呢個 可以全職做咯，佢已經。 真哦，都真係啊！佢雄心壯志話咧，即係呢個19歲嘅英國嘅男仔咧，佢希望，因為而家呢門佢嘅生意啦，就係透過網上去做噶嘛，咁好容易其實就可以即係接觸全世界啦。佢話希望嚟緊下一步咧，就打呢個美國市場添啊。 哦，不過我有個奇怪嘅地方，嗱，佢網上面做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客人嘅，咁我買，咁佢點寄俾我咧？佢唔會真係將只昆蟲郵寄俾我噶嘛，係嘛？ 我谂真系会寄啩，如果唔系点啊？攞到过嚟屋企，或者约交收会唔会咧？ 系咯，即系佢总有佢嘅办法嘅呢、這个。 冇错，系啊。咁而家喺网上面啫，咁佢未打呢个国际市场啊嘛。如果佢真系要去到好远嘅话咧，佢就要谂埋呢个物流方面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哦，都几犀利，即系本身系自己嘅一门兴趣，谂下原来可以做到生意添。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咧，如果能够将自己嘅兴趣变成一个工作咧，其实是一件幸福嘅事。不过，即系当你个工作压力太大嘅时候咧，可能连你个兴趣都冇，又有呢啲讲法嘅。 咁啊系，咁啊最紧要攞翻个平衡啦。 系啊，最紧要攞翻平衡啊。咁啊得翻睇下小小白咧，佢对边一方面有兴趣，睇下会唔会真系对啲昆虫咧特别中意。如果成日见到啲蜗牛咧，佢就问我：爸爸可唔可以诶拎只蜗牛翻屋企养啊？咁样，又或者系见到啲花咧，爸爸啲拍手草好得意，可唔可以攞翻屋企种啊？咁样，咁我就成日同佢讲话呢啲系大自然嘅。有佢喺大自然啦、啊，咁樣。咁但如果有啲特別嘅品種啊，又可以擺喺屋企嗰度養，慢慢繁殖嘅，啊，又不妨俾佢試一試，用唔同嘅方法，更加親親大自然都好、 啊。係啊，唔好拒絕佢啊嘛！即係如果佢咁細個開始有興趣嘅，應該睇下培養佢，可能佢即係除咗有興趣之外，仲有技能啊嘛。所以有嘢升到咧，就好似即抹殺咗好多可能性、啊。 好，等我將佢嘅可能性更加擴大多啲先。 好啦，咁啊，转头再倾啦，转头 再 倾 啦， 转 头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 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咧，咁啊有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嘅注册社工啊圆圆喺度嘅。早晨啊 ，Coco。 早晨啊，小白，早晨 各位，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嗰个星期四嘅时候啦，减压咧系相当之紧要嘅，有冇办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听完之后或者可以听完之后测试到自己嘅心入边嗰个压力嘅状态，咁啊令到我哋得系警惕一下自己咁样咧？ 咁不如今日又试下玩一下一个小游戏啊！ 哎，好啊，我中意玩游戏。 唔使纸笔噶啦，你一路听住，你拣一个嘅你属意嘅答案就得噶啦。 好啊。 咁咧嗱，第一咧就系我哋都有出去食饭啦。去酒樓嘅時候咧， 當飲茶咁樣。 喺繁忙嘅時間，通常都會話有機會要搭台㗎。係 啊，係啊。 咁咧，而家咧有四張台嘅情況出現啦。 嗯。 你要揀一張台，如果你要迫於無奈都要坐低嘅時候咧，你最唔想坐嘅係邊一張台？ 最抗拒嘅邊張台？好，你講嚟聽下邊四張台。 好啦。第一張台咧就而家個環境咧就有三位女士。第二咧。第二張台咧，就係有三位男士，你見到咧，佢好似咧默不唔出聲嘅。 係好，跟住第三張台。 第三張台咧，就係好典型咧，就有一位媽媽帶住兩個小朋友，就比較精靈活潑，同埋媽媽咧就喺度睇緊手機嘅。 好好動啊！嗰兩個小朋友。 咁第四張台咧冇嘢嘅，佢得兩個人嘅啫。不過咧就好 sweet sweet， 係一對放閃中嘅情侶嚟嘅。 哦，係啊！哎呀，我咧就三個女士。 我最唔想 啊！哎呀，我仲諗住話。 最唔想喎！你最想梗係去嗰個情侶嗰度。 咦？點解你咁犀利嘅？ 啊！佢感受下人哋嗰啲甜蜜啊嘛。 唔係騷擾人哋。如果你問我最唔想嘅話，我估我應該係二啊，即係三個男人喺度好似傾緊國家大事。我最唔想應該係呢個。 好嚴肅咁樣 係咪啊？係啦，好嚴肅呢個。我覺得最唔想應該係呢個。 如果你係揀第一張台啦，你最唔想咧同三位女士閒話家常嘅咧，即係嗰個台咧，原來你嘅壓力指數係25% 嘅啫。咁聽落都少於一半啦， 係啊， 係啦，咁咧即係有少少解釋嘅，即係緊，佢會話咧緊張同熱情咧，其實會令到你向前進嘅，係啊，雖然咧你即前路咧唔係好清晰啦，但係咧你都會有一啲行動做咗出嚟咧，會令你睇到目標，係啦，咁所以咧你嗰個壓力指數咧就唔算低，咁啊但係都即係冇同有壓力嘅都要 aware 下啦， 25%。 25% 可能就壓力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 代表你可以推動。好啦，跟住咧，你揀嗰張係咪？ 曬咗三個男士， 係9%。 哇，唔係嘛？ 你咁樣都坐埋，唔係應該話你唔揀嗰個咧，即係呢個情況啊，即係因為可能你好怕見到嗰啲壓力嘅嘢啦，係嘛？見到個三個男士個樣， 唔係啊，因為我咁樣揀咧，我覺得件事好老啊。 咁啊，四個馬 騮 咁， 好老啊！嗰個感覺，所以覺得 老咁樣， 所以咧，溝一溝先，其實揾啲細路仔啊，揾啲女士溝一溝探佢，咁啊，好似 有你嘅原因。不過咧，呢一個嘅分析啦嚇，即係咁樣去咁分析，佢就99% 係因為咧，佢就話即係你都係處於係一個高壓嘅狀態啦，係啦，可能有陣時候會甚至乎影響一啲嘅作息啊，係日積月累嘅，因為唔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唔係一日之寒啦，都有啲嘅壓力咧，都係長年累月累積咗落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有呢啲情況，你諗下，如果真係嘅話咧，就需要去檢視一下自己， 明白明白， 要幫自己釋放啦。 好，跟住一個阿媽帶， 你要去玩下啦。 我有啊，而家盡量都去輕鬆一下。跟住阿媽帶住兩個小朋友咧， 我係咪啊？ 你係啊係啊， 我係50我都有。 哇，點解咧？ 佢話咧，都有少少似我自己嘅，因為佢就話我正處喺一個咧無法釋放責任感包圍嘅狀態， 即係自己攞嘢上身咯，喺度 係啊，即係好緊張好多唔同嘅事務啊，因為自己都好有責任感，咁壓力就自然隨之而嚟啦，係啦，咁但係呢件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嘅，你有責任感，但係有陣時咧，如果太過執著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會唔會捉得太緊，咁我哋都要學習一下會唔會可以放手啦，可以即係釋放一下一啲嘅狀況， 明白， 先至會事半功倍啊嘛，如果咁咪就會好套路啊，會好大壓力噶啦。 好，知道。好，最尾啦，情侶 一個好提示， 情侶係咪零個%先？ 情侶原來是12啊。 12好少啊都。 是啊，他說你應該處於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態。 啊 系啦，咁但系咧就但有可能你系唔愿意去面对一啲 逃避紧啊，可能 将自己关闭咗喺一啲嘅状态而唔理咯，置之不理咯，将一啲嘢好似诶冇唔眯埋眼睇唔到啦咁样咯。 我眼不见为干净，真系逃避晒嗰啲嘢。 系啊，咁咧其实都好得意嘅，即系未必系反映一个事实嘅全部啦。咁但我又觉得透过呢啲小游戏咧，亦都我头先都喺度。檢視緊，其實阿小白都喺度檢視緊，雖然你嗰個係99%，但係當你唔認同嘅時候咧，唔緊要，但係你都喺度檢視緊，究竟我係咪真係完全係99%咧？係 啦， 唔係喎。但可能都有70嘅， 系啦，但系 要去關顧自己一下個狀況。 冇錯啦，藉住呢個機會都可以檢視下自己個壓力嘅情況，係一個即係機會，令到我哋都關注呢樣嘢都係好緊要嘅，係咪？係 啊，玩完個小遊戲笑完之後又諗下自己係咪需要去輕鬆下咯？ 係啊，要繼續輕鬆啦。好啦，唔該曬 Circle， 下個星期再傾啦。 我係阿歐，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聞，最緊要留意身邊人。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4，出边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吓。翻到嚟晨光 Coffee Time， 咁唔知道大家系咪已经减咗压力咧？减咗压力咧就好啲啦，可能可以听下呢、這个，因为讲到咧就香港生活压力爆煲啊，咁啊经济学人智库咧今日发表咗最新一句全球性生活成本调查报告，香港咧就再度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嘅城市之一。咁啊，瑞士苏黎世以及法国嘅巴黎啊，咁啊取代咗新加坡同埋日本嘅大阪，同香港并列咧喺呢一个嘅榜首嘅位置。呢啲嘅榜首咧，其實都真係幾唔想噶嚇，所以話到頭三名咧，咁啊都係頭三位啦，都係第一位啊，就係、是、香港啦、瑞士、蘇黎世同埋法國嘅巴黎。至於新加坡咧，就喺第四噶，嗱第五咧就以色列啊、特拉維夫同埋日本嘅大阪都係並列第五，並列第七嘅咧有瑞士嘅日內瓦同埋美國嘅紐約。我哋成日都諗咧，話美國嘅紐約都係。大都會喎，咁啊啲嘢係咪貴？其實人哋都係喺呢個第七位，香港咧同蘇黎世、巴黎都係第一位啊嚇。好啦，另外並列第九位嘅咧就係丹麥啦，有哥本哈根啦，同埋美國嘅洛杉磯咧都係並列喺第九位噶。咁有分析嘅話到新冠疫情影響咗生活嘅成本嘅主要原因咧，就包括譬如貨幣匯率啊、供應鏈啊、政府嘅政策、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少，咁啊，以及咧就生活模式改變等等，咁啊，展望明年啦，咁啊，價格趨勢好大程度咧，仍然取決於咧就係疫情嘅發展嘅，咁但係預期目前嘅情況仍然咧係將喺明年咧都會係繼續嘅，喺2022年啊，咁啊，全球經濟睇上嚟都冇可能咧就回復到疫情之前嘅水平先嘅，仲要啲時間啊嚇。咁開支將會繼續咧就受限制，咁而價格仍然咧就將會有下調嘅壓力。咁建議咧就係對嗰啲叫做咩啊價格敏感嘅消費者，可以優先考慮購買一啲必需品同埋家庭娛樂嘅商品。咁至於你叫高檔嘅貨品啊、高檔次嘅嘢咧，咁或者係服裝啊、戶外休閒活動嘅開支咧，相信嚟緊呢段時間咧就會比較上咧係低迷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希望樣嘢梗係。平靓正啦，如果你问我，不过我买嘢咧都好审慎嘅。其实我都有个悭家精嚟嘅，都系嗰啲周围格价跟住先至会买啊。如果你系肆无忌惮咁买嘢嘅话，就要留意住人哋提一提你啊，买啲必用嘅生活必需品先。经济低迷的时候有个钱旁身，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会是安心一点好一点的。6:17的时间，早晨啊各位听众，出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都是郭富城一首歌《无忌》。 一首歌曲《无忌》啊。室外温24度啊，咁啊，听听新闻先，转到晨光第一线，留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天文以下，本港今日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的学生黄君彦，我今年咧就15岁嘅，我喺呢个第61届体育节滑板缤纷运动会平地比赛攞个冠军，同埋香港滑板学院全港中学生滑板比赛 B 组嘅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性10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俾8分佢。之前咧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咧咬手瓜，我都冇谂过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性嘅话，咪好惨咯。 我是乐队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性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客户会。 凭着《鬼灭之刃》动画主题曲，将人气推到顶峰。日本女歌手 Lisa， 寻找 Lisa 最强音乐作品。 大家好，我是 Lisa。 星期日下周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 Lisa 歌曲音乐集。 今週の日曜日 ，Lisa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今日もいい日だ。バイチ。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阵间会唔会塞车噶？咁啊，梗系要黐住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吓。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咁啊，先提提大家咧，系有两单嘅封路嘅，都系路陷影响嘅。咁啊，先提提大家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对开咧，因为有路陷啊吓，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窝打路道慢线对开咧有路陷啊。咁啊，呢段路咧都多人行嘅，大家经过都系小心啦、 嗯。 另外咧，屯门咧嘅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对开咧，同样都系有路陷啦。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啊，港铁巴士路线咧就包括506啊，同埋 K58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对开咧系有路陷嘅吓。咁啊，较早前喺港岛嘅皇后大道西咧，去坚尼地城方向东边街慢线嘅封路咧就已 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非常之塞啊，龙尾香港单车馆。咁啊，路面方面咧都系 O K 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车多。 嗯，路陷呢个情况咧，即系喺香港嘅道路上都系久久不散。是咪同嗰个即係成日喺度諗，係咪同嗰个道路即係使用量实在太高呢，好有关系呢？ 其实都系嘅，即係人多车多，有乜办法嗰个贬值成日用佢都会坏啦。 係啊，成日用佢都会坏啊。咁但係路陷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嗰一段路都应该会塞塞地㗎啦。 係啊， 因为路陷就唔系一朝一夕呢可以做啦。不过突然一谂翻起，有一个路陷喺外国嘅，我记得嗰阵时都有出过新闻啊，就系福冈博多有一个十字路口，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我冇，我唔知道。 嗰个十字路口咧就好大规模咁样就路陷咗， 跟住 真系 仲要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嚟噶， 咁 啊封路啦，出晒新闻啦，系咪路陷咁样？佢第二日朝头早已经完全整翻好，仲要系好似冇整，即系冇陷过咁样。哇！嗰啲不留痕跡都睇到，哇！一聲。 但係我會驚喎，咁樣聽落。係 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道路嗰個結構不一樣嘅。咁我哋個地底有好多唔同喉管啊、電纜啊嘛。咁即係唔同地區，譬如日本嗰啲電纜喺周圍咁掛曬上天噶嘛。咁地底做第二樣嘢嘅。 不過日本都信得過嘅。 係嘛？都係 嘅。人哋可以專業快手啊嘛。 好多地方做得馬路嘅都係信得過嘅。 我真系想提下大家咧，今呢几日哇，嗰啲乍暖还寒，即系咧，你以为佢冻咩？佢又热，你以为佢热咧？佢又冻，咁所以咧，即系都建议大家咧，用呢一个嘅叫做咩咧？系咪叫蒜头式嘅着衫方式？ 哦，洋葱式啊？点啊你？蒜头 系洋葱式啊？ 你自己攞住粒蒜头同攞住个洋葱。你自己睇下兩個個分別有幾大先得㗎。 反正就唔好鬧我啦。反正就係、是、 愛之深責之切啊！你知唔知啊，通姐？ 又嗌我通姐。 今日好啦，唔通嗌你其他啊？ 都啱嘅，都啱嘅。 哎，好啦好啦，冇事啦。嗱，快啲翻去睇翻個洋葱同埋粒蒜頭。 哎呀， 到底爭幾遠？ 拜拜 拜拜。哎，好啦，咁啊天氣方面揾阿 O 出嚟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伯，喂，今日天气咧麻麻地，我估佢唔到 啊， 麻麻地发咧，有少少毛毛雨，咁其实毛毛雨都唔系重点，个能见度咧都几低下，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咁好耐冇见咧，最高嗰栋三个英文字母系啦嘅建筑物咧。喂，其实佢都好似戴咗顶帽咁，完全睇唔到喎，咁样咁啊，而且望向背靠嘅狮子山咧，咁啊，狮子山个头都唔系好睇得清楚，咁啊，我哋距离狮子山就近啲啦，都睇唔清楚。就今日个能见度系有少少出出地市嘅，不过再加上就系睇个温度咧，都比较热一啲， 竟然 好似头先 Timmy 咁样讲，系啊，今日咧似咩 feel 咧？今日咧就唔系秋天 feel， 今日系。春天 feel 即系潮湿啦，系啦， 湿湿立立个人咁样， 系啦，有啲翳焗啦，跟住又热热地咁样，咁啊唔知一阵详细天气反唔反映得到，咁啊都几反常嘅，你问我，咁啊再配合埋有啲雀仔，有啲蝴蝶咧，我真系以为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啊，咁啊虽然成日讲咧，话想2020年咧。快啲走啫，都冇话咁快 skip 去到2021年嘅春天噶。 听到你嘅心声啊，而家俾翻春天你先。 今日真系春天 feel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首先嘅衣着造型啦。 系咯， 嗰样嘢就系、是、今日潮湿咧，系咪应该都带定把遮咧？咁啊，转个头要等小白咧详细啲讲下天气俾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听听佢好 唔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啊，早上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9度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都系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咁啊风势亦都较大。下个星期初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 早晚都是稍涼的。咁啊，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虽然咧欧都话出边好似春天啊，春回大地嘅感觉，湿湿地有啲热热地嘅感觉。不过咧，如果大家翻公司嘅时候，譬如文职嘅工作啦，好多时都系出入冷气房咧，都要留意住，可能咧有啲嘢围巾啊。一披肩啊，会稳阵啲，咁啊细细件袋喺个袋仔嗰度，咁啊稳阵啲啦。如果唔系咧，翻到去嘅时候咧，呢啲天唔知点解硬系觉得个冷气咧，因为湿啊，可能又少少雨微雨嘅时候咧，就会冻少少啦吓，大家留意住啦。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神光第一次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大助咪。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林慧喺度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唔好意思，有电话，因为胃口奔驰啊。 我都恭喜你啦，又得搵多啲钱啊嘛。 咁系啊，呢个时势有公开就好过冇啦。 系啊，最近法律界有啲咩热话先，同我哋讲下。 我都系睇下啲传媒啊，咁啲刊物网网啦，其中一班咧，原来有人咧就系仲要明查暗访咁复杂咧，就话咧系有好多人霸住啲停车咪标啊。 嗯，系喺边个位嗰度霸先？即系企喺个咪标隔篱。 地区啊，嗰啲街道嗰啲咧就唔话，即系可能都街知巷闻啦，市民都知噶啦。 嗯 我谂几十年嚟都有啦。咁啊，有啲特别嘅商户咧吓，譬如即系。整车啊、抹车嗰啲咧，自不然门口咧嗰啲位咧，就你都唔好随便拍埋去。咁但系仲有啲情况咧，就根据报道咧，就话啊，有啲有势力人士咧，唔单止就霸住咗个啲咪标位咧，就唔俾普通人家咧、寻常百姓咧去拍。佢哋仲会咧系成行成市帮人哋收钱，收到话月租几多千蚊都得噶吓。 哇，但系一听就知道咁样收钱系唔啱噶。 就有人肯俾，因为吓方便啊嘛，有服务。咁啊，架车翻埋去，咁连带咧睇下个传媒仲访问埋啲交通督导员咧，即系唔好上镜嗰啲咧，就话啊，佢哋都啊冇办法咯咁样啊。有议员咧就话啊，呢啲情况咧需要改善啦，咁样都话咧个法例咧有关呢啲咪标泊车咧，可唔可以改得做系所谓24小时咁话喎？咁啊，巴别你有冇揸车知唔知佢讲乜嘢24、12 是不是即是说其实本身如果占用了那些咪标车位呢即是一路入住标啦当然要下就可以拍24个钟头但他们就想变做12个钟头最多就要你洗走。 正正就这样因为那个相关的法例那个第八条就这么一说的、就说呢任何人呢就拍架车在那里呢就不可以超过24小时。咁可以大家諗下個法例嘅原因咧，即係話唔想人哋霸住啦，即係縱使你揾到個靚位泊咗喺度，啱啱喺正啊個居所樓下咁樣嚇，咁啊星期六泊咗喺度啊，不過星期日唔使翻工，可唔可以繼續入標咧？咁嚇，咁星期一咧先至揸到架車咧，咁啊法例就唔容許呢個情況咯。 嗱、我因為唔係駕駛人士啦，我都想請教下大壯咪啦，係咪咧？即係呢一個規例咧，就係靠嗰個咪標，當你入咗超過12个钟之後，仍然係可以行嘅。即係而家嚟講嚇，即係入咗超過24个钟之後，佢就唔計你咁樣嚟到阻止啲人繼續入標咧。 嗱、那個咪標咧，雖然咧而家新法例就有一種新嘅電子咪標咧，我就唔知道佢有冇一個設施咧，就可以捉呢樣嘢。不過以往嚟計，即係我哋目前仲用緊嗰啲咧，就似乎冇咁叻嘅喎。咁所以要搜證嘅話咧，可能要附近擺部攝影機咧，唔知係咪咁普遍，佢就影住咯。如果24小時嗰架車都仲喺度，淨係見到有人入嚟入標咧，咁超過24小時咧，就可能違規噶啦。不過我亦都有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其實嗰個法例寫住啊，個英文版本咧就係 a vehicle 噶嘛，即似乎係講緊任何人士咧。就泊一架车，咁但系如果咧系睇薄啲啲啦吓，咁、那个我哋香港法例有个第一章嘅，佢就话咧，即使个法例上面写住咧单数嘅嘢咧，都可以理解成为众数嘅。 系， 咁换言之咧，如果个法庭咧觉得以嗰个意思啊，个法例嘅意思就唔系话你停一架车，反而如果有人霸住嗰个位咧不停咁样，哦呢个埋嚟阿生，哦呢个又走，如是者霸足超过一日咧。咁都可能咧被视为违规，咁当然可能要 打过先知啦。 都有好多可能性嘅。譬如你头先讲呢条法例咧，我又谂啦。你话任何一个车辆咁样超过24小时，咁我24个钟之后兜个圈再拍翻同个位得唔得噶？ 啊，仲如果系咁咧，其实都唔使兜个圈添喎。即系譬如咧，我系做负责泊车嘅事务人员咧，咁有个 A 车就 B 车分别泊咗个 A 位同个 B 位。咁、我就睇到咁上下時間，我將 A 車揸落去 B 位 ，B 車揸落去 A 位，咁、算唔算喐咗咧？咁嘅樣，咁我諗咧個法庭咧都可能嘅計算咧就係、話啊，究竟係咪 A person 咧就 park A vehicle 咧就超過24小時啦？因為有時候嗰啲法例嘅詮釋咧，即係點樣去 construe 佢咧，就係、要睇下嗰個背後嗰、立法嘅原意啊嘛，咁睇落个原意点解要整个司令啫，整个上下呢处咧，系咪唔想人霸咯？咁佢有咩人想话试试个法律嘅诠释自己系咪新思 就唔好啦。好似我咁问下嘅问题就得，唔好自己试啦。 不过咧，当然啦，就好似啲人讲嘅，唔系有人去接受呢啲服务咧，就唔会纵容到啲人咁样，即系讲紧即系话喺度白车嗰啲啦。咁、就讲到呢样嘢咧，又唔多唔少都会又系嗰个老生常谈啦，就话香港车位真系唔够。咁、变咗有时候话停车场想泊嘅佢都未必有位，咁、变咗呢一种嘅服务咧，咪因应而即系衍生咗出嚟咯。咁啊，但系咧又唔好即系指意晒呢啲咁嘅服务，真系有风险嘅。譬如有啲地区吓，即系我谂系市民都知噶啦，咁嘅样啊。其实你未拍到埋去咧，已经周街个人孭住条毛巾啊，揸住个鸡毛扫咧，啊先生系咪食饭啊？咁嘅样，好啦，咁啊因为成日揸住鸡毛扫咁啊，咁啊打出去叫嗰啲做扫人啦、啊，咁、你唔好以为一定冇事喎、咁啊试过咧就系话啊攞车嗰阵时冇事冇干啊揸走啦，多谢先生咁。实情咧，原来咧佢哋唔知系瞌眼瞓定点咧，真系俾嗰啲督导员啊定乜嘢就抄咗大。咁就抄咗佢，梗系唔够胆同个司机车主讲啦。静鸡鸡咧就喺个挡风玻璃又收起咗张 告票。 咁啊车主啊咁啊翻咗屋企高高兴，几个礼拜之后收到封信。冇受报嗰啲叫做， 系啊，搵唔翻出嚟噶啦，已经 系啦。可能下次食饭咧，唔知半年后咧就，喂阿叔，上次咁啊，系，呢啲都系自己损失咯吓。咁、但系呢啲都仲系事小啊，比较严重啲咧就系好多时佢哋要嚟留锁匙噶嘛。咁留匙咧，可能大家留意就话啲代客泊车嗰啲咧，咁试过咧系出咗意外嘅。 系。 咁出咗意外之後咧，當然就未必車主要負責啦，除非嗰個泊車哥哥咧係冇呢個駕駛執照啊，或者 咁啊大件事啦。 係啦，咁你作為車主容許嗰啲嚇，即係冇駕駛執照、冇駕駛資格嘅人咧，本身就係一個刑事罪嚟嘅。咁再另外咧，將來如果真係有乜人命傷亡損失咧，咁啊民事告起身嚟咧，試過有一宗嗰個車主就話：喂，我交低咗俾泊車仔喎。咁但係嗰個酒家咧又唔肯承認責任啊，大家要打啦。去保公堂啊，拆到最後咧，三家都要輸咧，就包括個酒家啦。嗰、那個負責泊車的人士咧，俗稱泊車仔啦。咁連埋咧嗰個啊司機車主咧、三家。咁如果你話賠30万，你每人10万啦。咁啊，泊車嗰位俾唔俾我就唔知啦。如果假如係保險公司咧，佢會話：哦，你交低咗俾一個咦，佢冇駕駛執照嘅人，你違反咗我哋嗰個保險條款第幾條啊？咁樣佢第三保咧，佢都要賠俾人嘅。咁但係咧，你買咗全保咧，撞爛咗架靚車咧，佢就唔使賠俾你啦。咁仲有佢賠咗俾人之後，個第三保咧仲可以向翻個車主追討啊。咁所以揸車嘅嘢係。除了驾驶的时候小心，泊车都有很多事要留意的。 是的，做一些合法又安全的决定，千祈不要因为贪那少少方便就搞到自己一身蚁。 是的，那秒钟或者那一个钟头的方便，往往就是后面有很多人就找你方便的了。 是的，所以你就这么好生意咯。 哎呀，不要这么说，人家以为是真的。 好了，今早上麻烦大壮咪。 好，麻烦巴士。 永远是我最高大女孩。 次呢首歌嗰个 Fiesta， 出面24度，相对湿度91%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早晨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快乐通。 好啊，咁啊，钟哥同埋小白啊，问下你哋呢个啦。正所谓区区有食神，嗱、啊，食神就区区有。不过18区，香港18区啦，边一区最好住你哋知唔知咧？ 住啊， 系啦、 啊，喂，睇你俾几多钱嘅啫。 系咯， 呢样嘢啊，两睇喎。即系如果你俾好多好多嘅，我住喺西贡望海咁样、啊，你又觉得开心。 系啦、 啊，我住到上半山山顶，我就觉得高兴。 系啦、啊，嗱、啊啊，即系成日话咧，网民讲嘅说话最中肯噶吓。咁、啊，网民咧就投选咗咧香港18区，究竟边一区最好住咧？咁样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区区都有豪宅噶，将军澳都有过亿嘅楼啦，依家。 哦， 系啊，真噶，我觉得经 过。啊，你唔眨眼噶？ 唔系 啊， 真噶，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想唔想知啊？好恐怖啊！ 我 觉得 有啲唔知咩艺人住咗喺嗰度啊嘛。 系啊， 衰啊！ 哇，原来将军澳都过亿咁、啊、样， 唔好厉害啊！ 觉得自己哦，原来住喺 将军就梗系要过亿啦。 系、 啊，话晒一个将军嚟噶嘛。 系啊， 你有冇见黄大仙过亿啊？ 冇、 啊，因为嗰度黄大仙啦、 啊。不过黄大仙有啲楼盘都好夸张嘅。咁啊，嗱，讲下18区点解投选咗咧？一个区域系几好住，俾你估下啦，咁样啊，荔枝角、湾仔同埋荃湾，仲有九龙塘，边一个地方最好住？ 荔枝角、湾仔、荃湾、九龙塘。 你仲有其他嘅？仲有其他嘅、啊？不过我特登拣四个选项俾你哋拣下嘅。 如果纯粹用住啊，我唔系用价钱， 纯 粹住啫。我会首选九龙塘， 系九龙塘 比较静， 系。 但如果比较方便咧，或者即系日常生活兼顾晒嘅，我必定拣荃湾。 哦， 系啊。我都會揀荃灣，因為咧點解？而家我哋諗大部分人係適合或者覺得方便啊嘛。如果你話要住嘅，要揾豪宅區啦，係咪先？ 嗱，九龍塘好啊，好在即係校網好啦， 係啊， 人傑地靈啦、 啊， 又可以睇到明 DJ 啦，係咪先？咁你近廣播道係咪先？ 但明 DJ 通常淨係做節目嘅時候先喺度喎。 咁係㗎， 唔會好似我呢啲就唔係明 DJ 啦，因為 成日都喺度啊嘛。 所以我唔係明 DJ。 我建議你都係搬埋入嚟住 係啦， 咁樣啊，咁可以慳翻啲交通費仲㗎、嗯。喂，但係你哋講得超級啱喎，就係、是荃灣，原來咧有網民發現咧，十八區最好住咧就係荃灣。有居民咧住喺荃灣嘅網友咧非常認同啊！嗱，列出咧荃灣多個優點，包括咧就係啊，無論去沙田啦，定還是過海啦，定還是咧即係去其他地方咧，荃灣都係非常方便嘅。而且咧，荃灣咧唔潮濕啦，但係又望到海啦，又多嘢食啦，多街行啦，仲有新舊交融。嗱，即係譬如去翻嗰個成日。最出名的街市叫咩？突然間，楊屋道被譽為香港最抵玩的街市其中之一啊嘛！即係你平平地買啲餸又得，你高檔嘅去到荃灣西嗰啲即係大型商場食嘢， 舊啲嘅亦有， 係啦，新舊交融。咁啊，即係我又冇住過荃灣啦，小白有冇住過荃灣？ 荃灣我都冇，不過有一樣荃灣我真係要讚係咩咧？佢荃灣其實好似分咗兩層咁樣啊。地下嗰層咧就車行，佢直頭將所有行人路升咗上天橋， 咁啊變咗忽啫， 唔係啊， 真係嗰邊啦，即係 邊度都去到啊，即係由荃灣嘅荃灣西站去到荃灣站，甚至乎連埋幾個商場，其實你由天橋全部可以行到曬，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哇，佢真係起得好犀利。 不過咁樣喎，雖然話真係好住嘅， 你最近啊，係你最近荃灣站啦， 係啊。新舊交融又或者交通方便，行人又方便，或者買嘢又好，咩都有啦。但係人多咯， 係都係啊， 好多人㗎，即係你唔好以為好舒服啊。不過如果你相對嚟講，你又覺得佢嗰度人少過沙田㗎。 系喎、 哦，即系再多啲， 可能系咪个区域大啲咧？荃湾感觉上有几个商场，同埋中间又有个荃湾公园间一间个中新旧交替嗰个位咧。 沙田就聚晒喺商场嗰头， 系啊系啊系啊， 广场嗰头，广场 系啊 系啊，活动啊。 咁但系咧喺堪舆学嘅角度咧。人丁咧係好重要嘅，正所謂旺丁有旺財，有人先有財，所以咧、即係荃灣西咧嗰啲樓價咧，真係又係好誇張 嘅。咁、當然啦， 是是 好啦，咁如果大家去揀選你哋自己心儀嘅住所嘅區域， 係 你哋邊樣嘅條件嚟行先啦？ 嗯、 即系你会揀譬如阿小白，我可能系校网行先， 冇啦，证明我已经冇校网行先啦， 而家冇啊。咁另外，咁你根据咩嗱？可能系价钱，即系我住得起嘅地方， 系啦，租金啊， 定还是交通方便？即系正话个荃湾，咪好方便，我去沙田又近，边度都近。 交通，定還是我自己覺得舒服的地方？ 我會揀我自己舒服的地方， 因為你自己覺得舒服，可能是山卡拉噶嘛。 山卡拉係啊，即係佢夜晚會靜啊，又可以接觸大自然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個環境咧啱我嘅，咁我就放棄咗，好方便。亦都放棄咗一落街就有嘢呢一樣嘅benefit 啦， 係係，我就一定係方便嘅， 都係方便， 係一定方便啊！最緊要落街乜嘢都有，係啦，最好咧就係有一日自己冇車咧。都可以生活得到， 但 是 你自己方便不等于那头好住。 哦，咁啊系。 即系譬如话你而家住那度好方便，样样都又平嘅，落街买到嘢食。但是可能就是住得不舒服咯。 系， 长期闩窗可能要。 系啦系啦，咁可能就只是即系放工嘅时候舒服，但是做嘅仲未必，住嘅未必住得高兴嘅。 哦， 咁大家选择下自己中意住边啦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辉瑞药厂表示，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测试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达到 95%， 预计可以在下个月获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紧急授权使用。辉瑞说，在超过43000名自愿参与测试的人当中，有170人感染新型肺炎，当中只是有8人是在接种疫苗之后依然受到感染，有10名感染者出现严重病征，只是有1人有接种疫苗。疫苗亦都有良好的耐受性，副作用大多是轻微至到中度，而且很快会消失。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强调，目前未有疫苗面世，估计要多最少4至6个月之后，才能够大规模接种。因此，不能够只是依靠疫苗，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压止病毒传播，民众不应该松懈。美国继续是全球最多人确诊和死于新型肺炎的国家。纽约州州长国务表示，国内疫情可能在感恩节之后出现新高峰，情况令人担忧。国务说，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聚会是安全，但是其实并不安全，因为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互相传染。如果民众不意识到这一点，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呼吁民众避免聚会。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计划代表美国出席星期五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视像会议。今届峰会由马来西亚主办，如果特朗普确认参与，将会是他继2017年之后第二次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计划透过视像与会。即将结束现届任期的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派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参与东盟系列视像峰会而受到批评。峰会结束之后，东盟与中日韩澳纽合共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泰国国会经过两日辩论，通过两项分别由政府和反对派提出的修宪草案。至于要求包括改革皇室在内的全面修宪民间草案，就被否决。获通过的两项草案都建议成立一个由45人组成的修宪委员会，再提交国会二读和三读。大批反政府示威者知道民间草案被否决之后，由曼谷市中心商业区游行到警察总部，抗议警方前一日以水炮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有人向总部外墙泼油漆，警方就在总部内驻守，防止有人闯入。前一日的示威导致最少55人受伤，其中6人受枪伤。 警方拘捕一名皇室支持者，指他在集会现场非法藏有武器和弹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嘅，咁就系洪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啊，洪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嘅。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乐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就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而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宝林路近远安秀道。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出九龍啦，屯門深井啦，近住深井呢一段就車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富泰村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塞，龍尾就去到進景園。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干諾道中友邦大廈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原伟豪的音乐选择。 BGs 啊，我好喜欢。初中的时候每日翻屋企都会睇佢嗰阵，我睇 LD 嘅嗰 阵，系 睇 LD 睇晒佢嗰个即系历程啊，嗰啲经典金曲啊，譬如话系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系 跟住就走去房就攞部机就去打大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啊，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嘅听众， 俾心机做嘢，大家吓， 系，咦，点解嘅？ 就话嗰个话题咧，讲完之后咧，好唏嘘，跟住去到最后都系嗰句啦，唉，大家俾心机做嘢。 即住边区系嘛？ 住边区，同埋区区有豪宅。其实我系想讲区区有豪宅，将军澳都有过亿嘅楼，有咩冇新奇事啊？系咪先啊？ 即加咗将军就会好啲， 系啊， 即系无端端食个汉堡，你加个将军就会好埋。 将军仲会过河，仲会抽居，系啊，好忙啊，将。 温都 好忙，好忙，好忙。 喂，嗱，讲开新奇事咧，今日都有个新奇事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嘅，就唔系橙，系啦，我正唔正都知道你系嚟呢个套路啦。之前咧，我哋咪分享过，其实喺香港咧，即系挽救航空业咧，都出咗好多嘅奇招啦。咁啊，反应咧其实都几热烈，即系你又估唔到，睇报道嘅时候，你会即系觉得得啖笑。 你系咪又系兜上去飞个圈，跟住原机场落翻嚟嗰啲？ 系啊，系反应热烈咩？ 反应好热烈。 系边个讲出嚟嘅反应热烈？ 之前因为啊，咁我当然觉得可能其中一部分就系佢请一啲嘅 KOL 去参与啊，帮佢拍下片啦。咁但系咧，报道有话反应热烈咧，火速爆满咗嘅。佢第一团嘅时候，咁可能大家都真系想坐下个飞机人啊，打下卡。 我反而关心礼拜日起飞个旅游气泡爆唔爆满咧？去新加坡， 哇，有冇人？我以为你话担心佢爆唔 爆， 爆唔爆满？ 爆唔爆满？系啦，咁啊，暂时都冇人讲个销情理唔理想噶嘛？好似 冇人提过， 系啊。咁點解會冇人提過嘅咧？明明禮拜日就開始啦。 通常兩個原因咯，一係咧就已經滿咗，唔使做宣傳啦，滿咗。第二個咪就係做 明 白 明白明白， 唔使擔心呢個自有分曉，到時我哋睇報紙就知啦。嗱，今日咧想講下泰國嗰邊咧，都有一個類似嘅奇招嘅，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先諗到嘅。佢哋嗰邊嘅航空公司咧，亦都有搞呢一個 flycation 嘅。不過當然啦，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特色啦。咁喺香港咧就有空姐同你玩 bingo 啊嘛。即系玩游戏啦，派礼物啦，咁样 你都开心。 有空姐同你玩， 咁 你 去报名。 我未试过同空姐玩 bingo 啊。 咁我都未， 我都未。有边个可以同空姐玩 bingo 噶？ 未试过。 即系啲小朋友啊。 唔系啊， 嗰啲游戏设定噶， 游戏设定嚟噶，因为你上到飞机其实都仲有即系个零钟头咁样嘅机程噶嘛，咁硬系要揾啲嘢玩。 我同空姐嘅接触只系局限于咧上机嘅时候，佢教我戴安全带啦，跟住佢唔出声，而家播带噶嘛，喐下手啊， 我想同 逃生门喺呢边啊， 想同空姐交换 Facebook 同埋交换 IG 多啲，系啊，呢个已经好好玩啦。 唔双向都得嘅，你可以直接自己 follow 咯，佢 follow 唔 follow 翻你就佢自己嘅事啦。 明白明白。 嗱，咁啊泰国。嗰边又搞啲咩新玩意咧？佢哋咧就请嚟高僧啊，一啲僧侣带大家咧游匀全泰国39个城市或者地区，一共咧有99个佛教圣地。 即系佢喺个机场度起飞， 系啦， 然之后就兜过所有嘅即系一啲佛教圣地， 冇错啦。 然之后就完啦，跟住就翻翻去原本嘅机场落机咁样。 佢个行程系点咧？嗱，计划咧就会喺11月尾嘅时候开始嘅，就由曼谷机场出发啦。咁喺空中咧就会畅游全国99个知名圣地，即系嗱， 全国即系成个泰国， 系啊， 飞机飞过顶啫， 即系有泰北啊，即系南部啊咁样都会去。 应该系噶啦，去嗱，包括有啲咩地方咧？四面佛啦、玉佛寺啦、清迈素帖寺啦等等嘅，咁啊全。程由高僧带领诵经啊，即系机上面诵经啊，行程咧就3小时，最后咧就翻翻去曼谷机场嗰度嘅。咁其实呢一个都系即系集合，即系结合咗，即系除咗话一个推销啦，亦都集合咗一个宗教嘅意味喺度， 心灵洗涤之类咯。 冇错， 但我睇唔到个佛寺，因为架飞机飞到咁高。我望唔翻個地面喎，佢冇理由低飛㗎。 你咁，但係你有個高僧喺度同你講嘛，你相信高僧就得。 我已經飛到咁高啦，仲有一個高僧咪再高啲？ 係啊， 咁咪咩咯？得到咯，係啊，好高㗎。 咁如果你想參拜咁啊，冇機會。 我咁參拜就唔得 啦。 係啦，仲敬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表示誠意心敬嘅行為嚟嘅，即係 心中有佛就 OK 啦。咁點解要上半空咧？ 感受咯， 感受咯， 感受咯，你试过未啊？ 未 啊， 未 试过就要试下啦。 你有冇试过咁高诵经啊？ 冇，系。 你有冇试过咁高同高僧一齐诵经啊？又未，咁所以又 当然你话喺宗教嘅角度去睇咧，我觉得佢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即系大家都试下。譬如话一班全部都系，即系如果佢上得呢班飞机，应该都系相关 虔 诚噶啦。咁一齐去诵经，咁样都系一件好事啦。 系。 咁但系如果从一个叫做翻翻转头啦，我哋唔好从一个宗教角度睇。從一個生意角度睇，呢啲所謂嘅主題飛行咧，其實都有得諗喎。 係啊， 今次可能呢個係一個用一個宗教 宗教 方向，咁就大家飛過一啲原來係有宗教形式嘅一啲地方，咁有人同你講解一下。其實如果我就算唔使飛啊， 香港都可以搞啊。咁、哦、譬如話我真係租架巴士，咁我就話遊雲所有香港嘅廟宇，其實都得嘅喎。 得啊，係啊， 咁都係一個諗法嚟嘅。 可以啊，最好就係可以上埋寶蓮寺嗰幾廿百、幾百級、幾百級石級咁樣係嘛？ 咁、又或者係正話歐講嗰啲咩咩豪宅，我就係租嗰架巴士，租架巴士好似好 cheap 啊，即刻變咗。 唔會，巴士貴過巴士計過貴過冰 線。好啦，用一架巴士。兜匀晒香港所有过亿豪宅嘅地段，即系如果你想住过亿，嗱去呢度啊，将军有过亿，跟住去边度啊？半山有过亿，全部兜晒呢啲咁样，其实都得噶。 啱啊！有啲人生教练真系喺呢个时间咧，就鼓舞下啲人咧赚钱啊！就系好似钟哥嗰条桥啦，就系、包一个旅游巴。我哋今日睇豪宅，点解要睇豪宅咧？就激发你咧赚 努力啊， 住豪宅嘅一个向心力啊！点解人哋得啊？即系睇嗰啲 YouTube 片。 点解人哋住呢度？点解你住我巴士？ 系啦，点解人哋住半山？你住半山个山脚个笃笃嗰间劏房？点解？你应该好好问下自己。平时睇嗰啲片成日都话咁啊！我以下有三个锦囊特俾你，你揿入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一睇条片， 咁似啊边个？ 你就会知道，就系嗰一个啦，系就系嗰一个啦。你唔使问点解，因为我知道答案。你想知道答案 ，follow 我咁样就得噶啦。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咁啊，近排多咗啲人生教。 但我睇咗一次之后，跟住我就唔睇啦。 哦，咁计啦， 因为我比较中意我而家住嘅自己住紧嘅地方咯。 哦，咁啊真啦。 系啊，我比较中意而家自己嘅生活嘅水平。 咁你咁心中富有，其实呢一个 flycation 都系啱你嘅。 都啱你，建议你飞去呢个重经之旅啊。系啊， 咪同埋因为佢嗰个 idea 好咧，即系佢个讲法就系因为而家全球疫症，所以先要搞。搞呢个 flycation 即系冇得飞出国啊嘛，咁大家咧就喺呢一件事上面为全世界去到祈祷、诵经咁样积福咁样，希望即系疫症快啲消失啦。咁另外一方面，当然就系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即系呢个飞行嘅乐趣啦。咁耐冇飞过， 但呢一个真系唔系净系香港又好或者泰国又好，其实全世界都可以用啊呢一次，即系飞上去自己氹氹转。咁以后咧，即系可能。嗰啲人造衛星影翻落嚟地球咧，就會見到每個國家嘅上空都有啲飛機喺度轉嚟轉去，全部喺自己度轉嚟轉去，唔會飛人哋嗰度嘅。咁樣 最慘就係冇得飛過人哋嘅國界咯。我寧願唔降落，即係譬如你話，喂，可以台場睇下高大好唔好啊？即係你可以 飛過去， 係啦， 又唔降落， 高大個上空嗰度睇睇，喂，呢個就係高大，你望一望，哇，係，跟住翻翻嚟咁樣， 即 係 如果折返，係 啦，如果可以喺啲空域嗰度咧，冇乜國界咁樣。咁樣分呢，即係我覺得就會比較好少少囉。即係你始終飛嚟飛去，即係泰國、泰國、香港、香港咁樣。 呢個都可能有得諗喎。係咪？即係飛去兜個圈。 佢其實你入佢空域啫嘛，你同佢示意，你平時都有民航局㗎啦，其他國家都有㗎嘛。 不過都係唔得啊。 都係唔得係咪？ 即係我又諗返阿張智霖呢，即係嗰啲，你打爆五噸油啊！即系你打爆五吨油都唔够飞翻嚟， 哦系咩？可能系，可能系啊！飞机嘅燃料又 有限啊嘛。 你上到飞机你就唔想唔降落噶啦，你而家梗系咁口啦，唔降落都得。 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 8:48，室外气温有24度，相对湿度90%。听过有 Super Moment 嘅飞。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做爸爸之后呢，我发觉人生有好多嘢体会咗多咗，甚至乎做嘢方法都唔同咗。其中一个系咩呢？ 臭仔 、臭仔最麻烦嘅系咩呢？就系、是、即系当佢带佢出到去嘅时候呢，边度都系㗎啦。佢突然间同你讲一句，爸爸我要去厕所。你好頭痕， 但其實我而家大過咗都係咁嘅，突然之間話嚟就嚟，唔關大定細事，唔關年紀事，係關條腸事 嘅。唔係啊，我真係覺得嗱，我咁大個人咧，我係忍到嘅。但小朋友咧，第一佢唔係我啦，我 feel 唔到佢到底係咪真係忍到。我佢一講話要去咧。我的心好容易放，因为我好惊喺条街嗰度会啲，哇！你真系哇你啊你！ 如果你对带住个细路仔，佢话去厕所，你会紧张啲啊？定还是你同一个大人一齐嘅时候，佢话去厕所，你紧张啲？ 梗系大人啦、啊，你唔明啊，忍唔到真系忍唔到，我真系无限次试过喺架车度揸揸下车咧、突然之间个肚好痛。咁你真係好慌啊！所以我成日都話，其實係咪真係有個 app 好似有啊？我唔知係咪真啦。我同我朋友講開，有個 app 係話俾你聽最近 係有 公用嘅洗手間喺邊，仲要即係有評分嘅。 又係 係啦，咁嗰次我又係啊， 原來就係話喺路邊。 咁我唔使啦。 Anywhere， 所以其實大人仲辛苦啊，感覺。 唔好以為小朋友緊張，大人仲緊張、 啊。大人都緊張，係啦。咁大家都緊張嘅時候，咁點咧？喂，有一個咧都幾得意喎，有個比賽咧就尋日公布咗呢個選舉嘅結果係咩嘅咧？就是、香港公廁有一個選舉，咁啊藉住咧即係公廁日嘅時候咧，11月19日公廁日咧，咁啊 呢一日其實係做咩嘅？我想問。 呢、這個咧就係、是、為咗大家關注呢個公廁。无论多定少，同埋嗰个公厕嗰个卫生情况，去到咧就做咗呢一个公厕日。咁啊，公厕日藉住呢一个日子咧，有一啲叫做公厕选举出嚟嘅。 呢、哦這个唔系就系香港系咪？公厕日 啊？我唔敢讲系咪就系香港。等咗香港咧喺11月19日，佢有几个国际日嚟嘅。咁但系11月19日咧，咁香港亦都有呢一类型嘅选举。 不过成日都系讲，每一日咧都有一个定名啊，即系譬如公厕日又好，咩刷牙日， 系啊， 咩洗眼日嗰啲咁样。你每日都系一日， 一定要美其名件事。而家先至會關注嘛， 俾個焦點佢，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嗱，香港都好多古靈精怪嘅公廁嘅，但我哋不如先講最靚嗰個公廁先。 香港啊， 香港嘅， 香港最靚， 最靚嗰個公廁。 我哋成日咧，即係講嚟講去，即係永遠一係咧，你就維園嗰、那個，如果唔係咧，就係、是、三角公廁，即係佐敦嗰度。 我嗰個係啊， 嗰、那個靚咩？三角公廁 唔係啊，即係我哋認識嘅， 即係常去常去係嘛？ 或者外觀望起上嚟，我覺得幾好喎。 如果你話最靚嘅公廁，最靚嘅公廁啊！我估啊，系咪湾仔区？ 湾仔唔系湾仔区，诶呢、這个区我哋头先提过、啊， 湾仔 唔通系荃湾区？ 正直就系荃湾区， 又系 又系荃湾区啊！你点估到咧？ 连公厕都咁靓，所以咪宜居咯， 即系宜居嘅地方嘅 啫。适宜宜居，不过呢个公厕咧，我觉得有一个励志嘅故事嘅。点解咧？嗱，佢本身呢个公厕而家咧就做到好七彩缤纷嘅，即系佢用咗好多唔同颜色嘅砖咧，一间一间咁样做咗出嚟、然后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全部咧都系。系电控制噶啦，即系感应洗手、感应之碱液，连去厕所你要冲厕都系感应嘅咁样，咁样嘢都好光鲜啦，亦都冇一啲嘅臭味啊，因为入边仲有啲叫辟臭嘅方法，咁令到佢成件事咧系光鲜干净，咁大家入去咧系安心咁样入去嘅。好啦，但系点样话佢一个励志故事呢？原来睇翻前几年呢个厕所咧。是被列為最差的廁所，咁、位置喺哪度咧？就係荃灣多層停車場。 哦、 多層停車場嗰度有個原本有公廁位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實早一年嘅時候咧，佢、突然因為裝修， 我知邊度， 因為佢俾人話過佢係直頭係列咗入黑名單。哇！呢、這個廁完全唔掂啊，即係入邊啊污糟啦、濕啦、臭啦，直頭好似臭死人咁樣。 啊！我當時有幫襯， 幫襯， 你呢個預計都啱嘅， 有幫襯過喎，即係之前啊， 你去交水費嘛， 之前係有幫襯過喎，係啊。 咁係咪真係咁差咧、這個經驗？但係其實唔係，佢已經助咗你一把，你冇咁多要求啦。 男人對公廁嘅要求咧冇咁。高嘅， 系呢、這个肯定， 因为快啊嘛，即系我喺里边逗留嘅时间好短促嘅啫，咁唔会话，我要好耐咁样，好少可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可以容忍嘅。 哦，咁同埋系啊，讲得啱，因为我哋入去都系尽快。 出嚟噶啦，系咪先？同埋因为 小解都一两分钟之内， 同埋我哋企喺度啊。如果你入去小街，男士企喺度啊嘛， 同女士嘅要求又唔同。 系啦，系啦，我哋即系对佢嗰个接触咧，我哋成日可以话我其实冇乜点掂过佢噶。 唔系，咁但系男人都会肚痛噶嘛。 都快的， 都快。 可能男人肚痛都快的。 都快 的。好啦，好啦。 其實可能崔傑同係啲腸胃問題。 我係啊，真係即係敏，可能敏感或者總之自己控制唔到啦。所以其實我對於公廁我都冇特別要求噶啦。即係總之就腳方便多。 路邊咧又。 路邊。咁我覺得我已經謝天謝地。哇！有時候你喺咁急嘅情況底下，揾到一個近嘅公廁，仲要係乾淨嘅。哇！你去完之後，你真係感謝主 嗰 個 快樂嘅感覺 係 真係啊！ 你覺得嗰一日好幸運咯，係 啊！ 你 feel 唔 feel 到？ 你去到咁樣啊？ 係啊！ 我介紹另一個醫生俾你睇，醫治一下睇嚟。 啱啱醫完個膊頭，要 醫 下條 腸。 好啦，嗱，呢個公廁咧，佢位置就講咗啦，因為前幾年佢都係黑廁嘅關係，真係講到要黑廁。咁啊，入邊仲冇窗咁好臭，咁而家就換咗所有嘢之後咧，咁啊各方面咧就好好啦，咁啊變咗係個公廁嘅典範。於是乎咧，佢就可以攞咗呢一個咧，即係公廁協會哇頒出嚟嘅一個獎項，咁啊最佳公廁咁啊選舉入邊咧就得到呢個金獎嘅。好啦，咁啊另外咧都有其他嘅公廁咧就被列為咧係唔錯嘅啦，包括銀獎係咩咧？呢個我真係冇去過啦，調頸嶺公共交通交換處嘅公廁，咁啊佢入邊咧調頸嶺，我比較少去嗰邊。 公共交通交換處 係啦。 啊，系咪我都曾經去過？ 系咪嗰個有蓋巴士站啊、小巴站、啊？ 但我唔敢肯定係咪嗰個啊，真 係我都唔敢講，因為我驚太多公廁同事分布喺嗰度。不如我哋講下佢有啲咩優點先啦。 攞咩獎啊？銀獎。 佢呢個銀獎係啦。咁啊，銀獎佢威水嘅地方係咩咧？嗱，第一。佢比較上咧就走呢個親子嘅路線， 哦、 即係例如咩天氣唔好笑，好重要。例如我帶住個僆仔嘅，帶住個小朋友 專用。 有小朋友專用嘅，同埋佢同一個廁格入邊，佢 有大有細嘅 冇錯啦， 坐廁 佢做大咗，即係整大咗，然後有大嘅坐廁， 即係大人同埋小朋友一齊 一齊去。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淨係我去啫，那個小朋友唔去，我又唔想霸住個大嘅廁格，咁點啊？又有第二個廁格可以俾你嘅， 即係有閱讀區，小朋友呢度睇書， 差唔多咁上下啦，有啲遊戲區咁樣。咁啊，第二個廁格咧就可能個家長就如廁啦。然後咧，佢喺埲牆嗰度就掛咗一個咧，好似凳仔咁樣嘅。咁小朋友咧就可以坐喺個凳仔上面。咁當然嗰個有埋安全帶啦。咁就可以坐喺上面，咁啊又唔需要咧就佔用第二個同時間有兩個馬桶嘅廁格。同時間咧，家長又可以咧就帶住個小朋友，又可以看住個小朋友，仲可以去到呢個洗手間。 我唔贊成呢啲嘅。 點解啊？ 因為嗰個小朋友係望住你嘅，你動佢喺上面嘅時候，佢係望住你，你就要坐喺度。 咁唔係點喎？ 唔係冇辦法㗎，鍾哥有陣時。 如果突然 眼望我眼，我就要辦事。 唔係 有啲尷尬。 你要氹佢，你嗰陣時你咪同佢傾偈咯。啊嗱，爸爸去廁所啦。啊，你想唔想去？係講呢啲㗎。 跟住佢突然間話想去，你就大件事啦。 想 我話得啦，我想去。 爸爸去完， 等 係 你忍一陣先。 你忍一陣，跟住即刻到你咁樣。好啦，嗱，呢個就銀獎嘅。咁其次咧，仲有個銅獎嘅咧，就係洗衣街嘅公廁。咁都係話佢整潔啊，各樣嘢乾淨啊。不過我覺得而家香港都有幾多咧係唔錯乾淨嘅廁所，即係喺我接觸嘅 公 廁、 洗手間、 公廁。即係以前我細個或者前幾年都成日會覺得咧，如果去廁所一定要揾一啲咧係商場嘅廁所，可能覺得佢管理得好啲， 感覺上好啲。 感覺上好啲。但係而家咧，我就覺得其實公廁越嚟越多咧，其實佢入邊嗰個嘅氣味啊，或者個乾淨程度咧，我覺得都唔錯喎。咁但係有一個公廁咧，又真係都幾特別啊！呢個咧都係位於旺角嘅一個公廁，咁啊直頭啲網民叫咗佢做波箱公廁。 特別在邊度咧？ 特別在邊度？就係佢有個馬桶啦。然後佢喺隔離沖廁嗰個位咧係 波棍， 係一個係一個波棍 揸車嘅。 嗰個 係 波，係沖廁定係 嗰個真係沖廁。有網民拍咗條片咧，就真係去完廁所之後咧。 冲水 就冲水，就系拉个波箱。 哦，咁搞笑！ 一拉拉嘅时候就冲咁啊，嗰啲水咧就出嚟啦。咁啊， 即系主题乐园嗰啲咁样。 直头好似主题乐园，啲人仲话入边即系佢用咗高智能方程式嗰条片。 咁有冇埋嗰个高智能方程式个波波同佢讲嘢？ 自己扮咯，嗰个波波就唯有。 我肯定入到去，我唔够胆揿啊！呢一个红色嘅掣，因为我细个咧，即系好细个，唔系啊！我细个真系试过，我好记得喺马鞍山嘅一个厕所，咁因为哇排好长龙。咁於是乎，但系我咧就唔得啦，我即系頂唔順啦，我唔記得係屙定係嘔定係點樣啦。咁我咧就去咗隔離冇人嗰格嘅殘廁啦。咁因為冇人用，咁我快速地借一借嚟解決啦咁樣。咁跟住咧一撳

轉直下嚟形容嘅。咁啊，三大指數都跌啦嚇，咁啊導致咗跌超過300點。咁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是、話過嗰一個星期咧，大家都會睇到一個消息，就係、是、話對於一啲新冠肺炎嘅一啲嘅疫苗咧個研發咧就取得好進展性嘅成果，又有免疫力療法啦。總之咧就一句講曬啦，就即係曙光咧就初現啦。咁同埋 Pfizer 之前就已經宣布咗佢哋嗰個研發嘅成果啦，而家咧有望咧就好快咧就進入去，即係唔係臨床淨係測試啦，就直情咧係向即係呢一個即係 FDA 咧就申請去生產啊嚇，咁啊本來就好正面，咁但係咧可能即係唔係只抗疫疲勞咁簡單，淨係睇呢啲疫苗利好消息咧都開始有啲疲勞，咁啊再加埋即係美國咧嗰、那個即係新冠肺炎疫情嗰個死亡人數已經突破咗25万人，呢、這個真係好不幸嘅數字，咁所以咧就即係叫做咧呢啲疫苗嘅消息都唔能夠蓋過咧，就係話個實體經濟嘅狀況啊，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嘅嘅情況啊，以至到咧就係、是、仲有啲政治都不確定性嘅喺而家呢一刻啊嚇，咁所以咧即係美股都叫做回翻落嚟，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你話埋單去計數，尋日就麻麻地啫，但係過去嗰個月咧，其實美股都累積咗都升咗唔少嘅，都即係都成近一成咁多。咁當然啦，你話去到港股，其實港股都已經係過去都講啦，即係突破咗250天線之後咧，亦都形成咗一個少少嘅短期嘅頭肩底嘅形態，突破出條頸線。咁啊，如果你話我唔係好明白，好簡單啊，你就將自己成個人倒樹衝，咁你會見到一個頭，見到兩個膊頭。咁而家咧就係突破咗你條頸啊，就係、是、咁簡單。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純粹講嗰、那個即係恆指嚟講咧，其實就啱啱好咧，就去到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啊，都非常之接近咧。第一就七月個高位啦，第二咧就係呢一個小型頭肩底嘅量度升幅嘅。咁所以一句講曬咧，我就睇唔到啊港股咧會有個即係太大嘅突破動力㗎啦，喺而家呢一刻。 嗱，咁啊，另外想問一問阿 Dicky 啊，咁你成日都話要留意一啲就嚟喺香港即係招股嘅新嘢啊，咁呢個咧叫做中國 PNG 好勁， 係啊，被譽為啊 藍月亮。咁啊，睇翻佢哋嘅業績有次幾好啊，有冇得諗咧呢只？ 係啦，洗衣粉啊， 係咯， 係洗手液啊， 係 啊， 咁樣呢一類型嘅嘢有冇得諗咧？ 嗱，又真係咁一讲蓝月亮，咁都系谂起啲流行歌曲嘅。咁但系咧， 阿克勤都好有先见之明 啊。系啊，已经唱咗出嚟啦。 系啦，我争啲又想唱咗出嚟啊！我又听俾阿 O 又窒住我。 冇，我唔会，点会点会？我平时有睇你啲片噶，Dicky，我喺你 YouTube 头号粉丝嚟啊，喂！ 见笑啦。咁我答翻中哥个问题咧，嗱，讲到呢一个都真系内地洗衣液啊，洗衣产品嘅即系。算是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嗱，唔講其他先，就因為咧，大家都開始睇得到咧，就係話大家對於一啲實體經濟、一啲傳統零售消費，甚至乎市場佔有率高嘅行業咧，都會有個好嘅表現㗎啦。唔好講多，就當個股價麻麻地，百威亞太都成為咗恆指成分股。咁至於你話做水做到即係樽裝水佔咗市場佔咗兩成，晏啲都可以再講咧。農夫山泉話個股價勁升，咁所以咧大家都係真係睇得幾好嘅。同埋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喺呢一個洗衣液嘅市場又好，即係呢一啲洗衣嘅產品都好咧，其實嗰個增長都幾勁，而依間公司嘅增長亦都係比較快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啊，係咪真係焦點所在咧？我諗嗱，如果唔計螞蟻啦，佢都上唔到啦。呢只都會， 其中一隻咧， 大家係值得去留意嘅，即係話冇咗螞蟻啦，整翻個藍色月亮俾你啦。咁不過嗱，即係都係嗰句啦。而家喺未來呢段時間，即係新股你話係咪會好似之前嗰個亢奮度咁高咧？咁我又覺得都未必嘅啦。如果你話啊，平時都係有認購開嘅投資者咧，咁我諗暫時而家睇可以睇得到嘅數據嚟講咧，我諗都可以係考慮去認購嘅。 嗯，好。另外咧，我想問一下 Dicky 啊，睇翻啲內銀股，咁啊，見到個行業咧好似有呢個復甦嘅趨勢啊。咁亦都有啲人話啊，呢內銀股咧最壞嘅時刻已經過去啦。咁啊，中長線投資者咧，係咪可以喺呢個時候考慮一下咧？ 係 Kitty， 我諗應該咁講，係咧螞蟻集團最壞嘅時間， 係咪㗎？ 所以咧，即系啲内银股咧就好嘅时候咧，又开始慢慢又再出现啦。因为好客观嘅事实，当内地嘅监管机构接二连三出招，话直播平台又监管啦，互联网金融服务又监管啦，反垄断咧又会出新招啦。咁其实就即系话系好明显针对啲新经济嘅企业噶啦。咁亦都系咧特别寡头垄断嗰几间，尤其是啊做互联网金融服务，因为佢哋实际上喺做呢个生意里边咧。讲真，你又收存款，你又借钱俾人，你又有理财产品，你又有好多啲保险产品，其实根本你就系一间银行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当大家会见到，咦唔系，而家咧蚂蚁又上唔到市啦。咁跟住对于佢哋嘅业务嘅监管嘅要求咧，就越嚟越严谨啦。四大部位包括即系话呢一个人民银行咧，就当咗佢哋而家好似银行咁管啦。咁所以调翻转又翻翻转头咧，就对于啲传统银行嚟讲，就成为咗一个少少嘅利好消息啦。即系大家会见到好。好明显嘅，即系由蚂蚁上唔到市之后咧，其实啲内银股全部都系呢段时间都系反复咧做好跑赢大市。咁我谂呢个情况都有望继续嘅。 嗯，估唔到就即系新嘅冇得用，用翻啲旧嘅先啦，打翻保仔先啦，我哋系咪啊？咁样啊？你以为用支付系统啊？ 真系去到咁？ 未，比喻啫，比喻。 咁啊，呢个比喻嚟嘅啫，电子支付都系仍然系。好流行啊！ 唔系啊，我开心啊，因为我而家仍然向银行排队噶。 系啊，钟哥个保仔好多个零噶嘛，佢打完嗰啲零咧先开心啊， 0.00 系啊，好多人都系噶。去嗰啲柜员机嗰度咧，揿一揿睇佢户口几多钱咧。佢俾後面嗰個睇，佢特登移開啲。哇！我睇過前面有一個哥哥嗰個户口， 特登移開唔係特登遮住係嘛？ 係啊，特登移開，好嘢喎！哥哥咁多錢嘅你户口咁樣。 同埋咧，佢剪開嗰下咧，其實咧係差唔多一個後期製作，係有啲光芒咁發出嚟，跟住仲要配合一個哇咁樣嘅。 就係啦，Dicky講中個重點啊，因為你喺網上 check 咧，你冇嗰下光啊。 係啊， 唔怪之櫃員機咁多人啦，平時又冇攞錢又冇剩嘅喎。 系啊，可能系咁啊， 冇嗰种喜悦噶， 系喂，讲到喜悦咧，讲下几只个股啦，咁啊，譬如有啲中概股回归咧，唔觉升好多喎 ，Dicky 嗱，譬如只中通啦，又譬如只百胜中国啦，咁啊华住啦嗰啲，喂之前咧都不被睇好噶，或者咧上市嘅时候好似炒咗嗰一阵热烈之后咧就冇行注目礼啦，点不知升啊升啊，哇升好多喎，头先嗰三只，再加上譬如只农夫山泉，你头先有讲啦，咁啊农夫山泉嗰个始创人咧，琴日啊直情咧福布斯嘅全球富豪咧即时排行榜啊，卖水卖到咧超越马云、马化腾，成为中国新首富啊咁样。喂，咁呢啲嘅新闻系咪都去翻即系成个股票市场嘅资金轮动都去翻呢一类咁嘅股份咧？Dicky讲下啦，好嘛？ 真系有啲夸张嘅，如果你问我，喂卖水啫，唔系综合企业都赚咁多咩？咁当然啦，当你去到股票市场嘅估值咧，咁呢个另外一回事啦 吓。系 当然你话头先讲到一啲即系话中概股回归咗啲股份，其实表现都几好嘅。咁唔好忘记，譬如话喺恒生指数，当然大家就集中。加咗嗰三隻同埋即係踢走咗嗰一隻啦，但其實你會留意到咧，喺有一個叫做大中型綜合指數嗰度咧，其實都加咗好多呢一啲即係新貴落去。不過有少少美中不足，就話記住要知道咧，就第二上市嘅呢啲股份咧，就唔會入到去港股通嘅嚇，即係話北水就唔買得。咁但係北水唔買得啫，咁啊全世界啲水都買得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係啲投資者都幾趨之若鶩，因為都係嗰句，當大家會見到內地個經濟已經係重啟復甦，疫情受控，而全世界都未受控咧，咁大家啲資金咧真係買同樣嘅板塊都好啦，佢哋都會寧願買翻內地呢啲，即係哦要買樽裝水咩啊？咁梗係買增長最快嗰個市場啦，同埋咧就係疫情最受控嗰個市場啦，咁就會咧係買咗落去例如頭先提及過嘅呢個股份嗰度，咁當然頭先你話個別唔係平噶啦，呢啲股值都你話係咪而家呢一刻即係話可以好安心咁即係黑埋眼入市？我唔係嗰種感覺，但係咧始終都係嗰句，當佢啲市值譬如話你話農夫山泉到而家呢個水平，正所謂你今日冇，你將來都可以有，係咪？即係話你今日未入到恒指，隨住恒指嘅數目都會增加，一年之後好難保話其實頭先提及過嘅呢啲股份都可以接二連三入曬恒指嘅喎，咁所以即係。都是那句，如果你说在内地的市场占有率里面，我不理你哪个行业，如果你说哇半壁江山未必真係佔到啦，但係哇佔到一兩成咧，其實呢啲股份係會有一個日價可以即係俾呢個市場係啦。 咁所以咧真係。 古语有云：滴水成绿洲啊！估唔到水咧，真系可以致富，水为财咧，亦都今日可以系好多报章嘅，系啊，好多报章嘅起 睇。中国有句说话，即系如果你买咧，即系水买翻嚟就唔系几好啊，但卖出去就 系啊，系啊，真系讲到卖水成为中国首富啊！厉害厉害！咁啊，今个早上讲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唔该。 好，唔该晒你， 再倾，拜拜，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多多钱都买唔到，不过有啲嘢咧仲系要买嘅啦。双十一唔知两位拍档有冇买嘢啦？ 我冇 吓，你都冇。 我未讲咗几次，我坚持啊。 你坚持唔买， 令到呢个双十一嗰个销情咧降低。 系啦，嗱，商家嘅嘢。 不过琴日买咗嘢， 系琴日买咗嘢，买咗乜嘢咧？ 都系买啲嗰啲嘢。 琴日买咗嘢，冇我琴日签约买多咗塔楼咁样，就系喺你今日话最宜居嘅荃湾区嗰度。 冇 啊，系啊，咁啊嗱，下个星期五咧，十一月27号咧就系黑色星期五就叫 Black Friday 啦，咁啊 Black Friday 咧其实就好似外国版嘅双十一咁样， 就佢哋嘅即系真系要推广啊或者卖嘢嘅一个好日子。 系啦，所以咧即系你上次咧错过咗双十一咧，咁啊呢个系啦黑色星期五咧就有机会帮到你啦。咁啊即系 A 字头嗰个咧电商平台咧，即系外国嗰个 A 字头嘅电商平台咧，咁啊推出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啊，仲有极多嘅着数咁样，因为咧好明显今年都系网购主题啦，大家都足不出户。头先 Dicky 都有讲，喂，美国嘅情况都几严重啲，疫情可能咧会刺激到啊当中嘅消费。但系大家有冇试过喺外国网购啲嘢？ 有 系咪？直情 A 字头呢个都试过系咪 ？A 字头呢个我冇试过， 我都有试过，我都有试过。日本嘅我又試過喺美國嘅， 佢有日本版同埋美國版 都有 A 字頭呢、這個。嗰、個客戶服務做得幾好，我覺得個客服係啊，因為咧我試過都係買幾次嘢咧，跟住買完之後咧買錯咗想退貨咧，佢又真係俾你退貨。 咁因為你寄翻去， 係啊，寄翻去嗰啲集運站嗰度咯。 係啊，我有啲試過就係、即係唔係我有啲朋友試過就係、如果你買咗寄過嚟。喺个因为个邮寄过程烂咗， 系啊， 你唔使寄翻去嘅， 系， 但系佢退翻钱俾你， 系咯、哦，所以都几有保障嘅喎、我觉得大家咧，如果错过咗双十一咧，唔紧要嘅， 系 啊，最紧要就 是。不过你讲起啲话，邮寄或者系网购呢一个嘅东西咧， 系， 我谂唔系净系因为疫情嘅啦，我绝对相信我都几咁，即系我个人见解，我都觉得会嚟紧变成一个新常态，即系大家已经习惯咗啊，就算你可以去翻街啊。出翻去真系见到一间实体店，你去买嘢，但你都唔会离得开呢一个网购呢一个嘅生活模式。 系讲得好啱啊！我屋企人咧都之前有帮我买啲衫裤鞋袜嘅嘢啦，咁譬如袜咁样啦，咁 真系网购 OK 噶啦。 系啊，喺内地跟住一买十几廿对咁样，咁你一个平台运落嚟，咁我运费又唔贵，跟住嗰啲袜你咁你即系一元八块咁样，即系着烂咗咪抌咗佢咯咁样。咁同埋袜都好少着烂。 或者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嘅叫做網購嘅 鋪頭 商店啦， 咪 咧 係啊！ 我自己為例，我真係去鋪頭買嘢。我已經降到係可能喺我要買嘅裏邊咧，得翻一成嘅啫。 食品咯，食品就會咯，即係你話喂買啲叫做即食面，即係或者 唔係啊，我都如果嗰啲係可以存封嘅，即係唔係新鮮嘅東西咧，其實我都已經係網購。 哦，係咩？ 已經係送到門口 啊！你有講過，你最需要係咩嘛？買紙巾啊， 係紙唔可以網購，驚俾人攞啊嘛， 驚俾人攞，因為太輕，驚喺門口俾人攞。咁但係咧，有陣時都見家家户户咧，其實冇人收嘢咧， 係 唔可以收嘢啊！冇人收嘢咁樣，佢都係咧擺喺門口嘅啫喎。有陣時我即係自己住緊個地方咧，有啲朋友都話：喂，就咁擺喺度，好似天下無賊咁樣咧。大家個信任度都幾高。 咁隔離咗有鄰舍應該冇事嘅，只要唔好成日塞住人哋個門口就得啦。 你唔好塞住人哋個門口。 但唔 係 話依家啲鄰舍關係好差嘅咩？即係冇以前舊時家家户户 都唔知你係邊個攞先。 係啦，咁樣喎。 唔係可能我哋播得 API 多咧，有時你幫下我，有時我幫下你，即係收貨方面都可以幫下。 陣時朝頭早咧話，喂等埋啊，可唔可以跟住嗰個人即刻撳閂 lift 門嘅喎，唔俾你入去。 我有啲朋友佢真係開緊實體店嘅，係係真係間實體店。咁佢就話佢都係會做兩樣嘅。嗱、 嗯、 當然咧，嗰啲貨品擺喺實體店你咪睇咯，有人行過你咪買咯。咁另一種咧，佢話佢所有嘅商品都會影曬相、 哦， 都係會擺翻上上網嗰度賣嘅。咁我問啦，喂咁邊邊好生意啲、 嗯？ 真係行入嚟好生意啲啊？定上網啊？佢話你唔使問啊， 係 而家必定係上網，即係佢話鋪頭越嚟越少人行， 係 咁佢就上網幫襯嘅咧越嚟越多，只不過係究竟佢上網買幫你買一件啦，定還是買幾件嘅啫？咁、 哦、 如果買一件咧，可能而家有啲點對點，即係可能約個地方俾你咯，咁可能佢自己就辛苦啲。如果唔係嘅話咧，佢話如果多嘅，佢咪揾一啲叫又係嗰啲咧，即係 速遞公司 你咪 send 過去咯。咁變相咧呢一類型嘅生活模式，又或者呢啲咁嘅鋪頭咧，只會越嚟越多。 咁其實啲租係咪就會 梗係啦，慳咗嗰間鋪位啊嘛。 係啊，反而租金就轉嫁咗落去俾啲速遞啊或者快遞鋪嗰度咯。 係啊， 不過咧你哋都講啱咗一樣嘢，或者都有個報道出嚟咧，就係話網購咧，除咗帶動咗咧叫做嗰個叫物流行業咧，其實咧都多咗一樣叫捆綁式銷售， 嗯、 就係咩咧？你一定要買夠一個冧心，即係一個額度啦，佢先會送嘢。其實你根本唔需要買500蚊嘅喺嗰間鋪頭，你真係想買四卷廁紙，跟住五個即食麵咁樣。哦、啊，平時如果你真係肯願意去實體店、超級市場買，喂，其實即係講緊可能100蚊搞掂，但係冇辦法，因為你懶啊嘛，你想佢送到去你門口嘛，咁、嗯、你咪乜嘢都要執夠500蚊咯。所以咧網絡營銷咧好容易做嘅。樣嘢咧就係喺啲實用品或者必用品、必需品隔離咧擺一啲咧廢廢地嘅嘢，因為咧 俾佢湊夠數係嘛？ 你開始諗唔到咧，自己點解要買一盎罐頭鮑魚咧？佢、 嗯、 就擺喺嗰度噶啦。所以咧，我有朋友做罐頭鮑魚咧，佢話咧因為咁嘅捆綁式銷售底下咧，佢今年嘅銷情咧 賣得好好， 賣得好好啊！因為好多人都係網購嘅時候，喂你要湊夠佢啱啱咧就係爭90蚊，跟住咧兩罐罐頭鮑魚就啱啱好90蚊。跟住你就喺度諗啊，因為罐頭嘛，啊咁你擺住喺屋企先啦。 我個人經歷啊，即係譬如我買嘢咁啊上網啦 ，tick tick tick， 咁 tick 唔夠數就係啊嘛，唔夠數佢唔送啊嘛。啊，爭少少喎，係是但啦，剔多盒罐頭啦。跟住你已經唔記得咗， 你就係買罐頭， 就係買罐頭可以擺得耐啊嘛。你已經唔記得咗啦。跟住咧翻到開箱嘅， 你以為佢送俾你係嘛？ 啊，我幾時買過啲罐嘢嘅咧？你翻到先記得，你就係買無端端買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 係啊， 你未必會用得著嘅嘢。 係啊，你話我嗰個消費習慣同你哋又唔同喎。我真係買我有用嘅嘢啦，即係譬如罐頭，我覺得擺喺度嘥位啊，或者即係唔知幾時食咧。 係、嗯， 我係會譬如我淨係買一樣嘢。嘢啦，呢个系亲身经历嚟噶。我买嗰啲小强砖，即系屋企咧间唔少会有啲小强仔嚟。 砖 系啦，咁但系嗰啲咧其实喺街度冇得卖，佢真系小店自己整，咁、哦、又真系有用。 系， 跟住我买好多咯，即系全部都系买晒佢。 买咗嚟做咩啫？ 譬如佢系要买够400蚊先送货嘅， 我买够400蚊，咁之后咧送俾人啊？ 系啊，送俾人啊，或者摆多几嚿喺屋企咯。 嗱，呢个朋友识得噶喎，系咪先？佢买嘢咧一次过买咁多， 但佢净系买小强砖买400蚊。 咁我觉得有用啊嘛，好过买鲍鱼。 佢今次买小强砖啫，下次买金。买满40000蚊先送，佢又买多啲金噶咯， 都 几好啊！呢个朋友真系做得过， 交得过啊，系 啊。好啦，就嚟去到早上8:30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陈志祥和朱海迪被指同早前立法会内泼臭水事件有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和侵害人身罪条例。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三人昨日先后被警方上门拘捕，其后获准保释。陈志全形容当局穷追猛打，正挑细选罪名控告抗争的议员。他说估不到警方会以侵害人身罪条例检控，认为当局将他形容到好像要发动生化袭击一样。许智峰说有心理准备，无论是否留在议会政治打压陆续有例。

阵时系好想揾一个咧可以同你一齐睇《龙珠》嘅女朋友， 哦、 因为好少女仔会中意睇，特别系《龙珠二世》嘅时候啊嘛，打，即系一个敌人打十几廿集咁样噶嘛。 哦，咁我达成咗你个梦想啦。嗯 即系你揾到啊！ 我系啊， 揾到一个同你一齐睇龙珠。 放闪，你咁早喺度放闪。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系比我更加沉迷咧，即系佢同我讲啲剧情，跟住我话咦有咩？即系我系冇咁上心，跟住系俾人闹、哦，所以唔系好事嚟嘅。 你又放闪、哦、啊？ 我都有睇、 啊。你唔好咁早放弃、啊啊。 我唔放弃。 你一定揾到嘅。 但系嗰阵时咧，我就仲细、嗯，年纪尚小，点解会睇咧？就因为我有阿哥啊。咁其實好多時候咧，細個嘅興趣咧都係俾阿哥分圖嘅，即係佢睇咩或者玩咩四驅車啊、打機啊咁樣，咁你都跟住一齊去噶啦。咁你自己玩咩？ 你係睇《龍珠》嘅阿悟空細個嘅時候嗰段咧，定還是大個咗係咁樣打嗰個階段？ 應該係咁打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夜晚咧十二點幾會播嘅，咁、我哋就 係呢個啦， 係啦，就捱住眼瞓咁食住宵夜嚟喺度睇嘅。咁仲有好多周邊嘢啦，譬如玩嗰啲龍珠卡啦，佢有啲能力值噶嘛，咁跟住又。哇！有啲又暗閃啊，又有啲咩飛利好勁啊，咁嗰啲咧又會攞嚟玩啦、啊。咁跟住打機又有啦。打機其實咧，我幾印象深刻就係佢個畫面好靚嘅，即係一出招嘅時候咧，係成個畫面分咗兩節，本身分兩節嘅，跟住一出招嘅時候咧就冇咗中間嗰條線嘅。你哋有冇打過？ 成個敷嘅畫面啊嘛，係 成個敷嘅畫面好靚。 超模鬥轉， 超模鬥轉 ，yes 係啊。 啊，張傑同有料到喎、 啊，係啊， 估唔到啊。 所以我識男仔都有兩句傾下偈。嗱，講到呢度好啦嚇。 嗰陣時喺閃卡嚟講咧，咁啊阿孫悟空可以話係啊，即係悟空啊，可以同阿周慧敏齊名嘅。周慧敏咧就真人版嘅閃卡， 係 啊，悟空咧就卡通片嘅閃卡咁樣。 哇！我記得嗰陣時咧，屋企附近嗰啲文具鋪咧，咁一定係門口。有一部喺度鎮店之寶嘅啦，個卡機啲小朋友排住隊去扭，跟住咧有人就同我講嗰樣嘢，就係話嗱，有啲鋪頭咧你千祈唔好走去扭喎。我點解？如果嗰間鋪頭裡面咧有得賣閃卡，你就千祈唔好去扭啦， 因為抽起曬， 抽起曬攞嚟賣，因為係都。攞嚟投資都係幾唔錯噶嘛，當其時， 當其時啦， 係啊，好似一張閃卡，我冇記錯咧，廿幾年前啦，都要成五十幾蚊嘅有啲。 哇！唉，照一照睇到有冇閃卡㗎啦。 你咁叻？ 係啊。 你識得睇？ 你喺嗰條罅嗰度咧，攞個電筒照一照。如果係閃咧，其實佢因為個厚度同普通白卡係唔同嘅、你會見到係深色一條嘅， 同埋反光啊，好似 係。佢又唔會反光，因為佢搭住咗噶嘛。咁、但係你淨係睇到條邊。如果你見到有條黑色嘅邊越嚟越近個出口位咧，你就開始抽啦。呢一啲咧真係細個成日去蒲啲文具鋪去抽卡啊，學翻嚟 嘅。咦？睇嚟你嘅童年都有啲經歷喎、 有經歷啦、啊。是吹街童啊，唔系吹杰童啊，直头喺榴莲喺条街嗰度玩。 咁其实当时喺香港啊，第一次做《龙珠》呢度嘅卡通片，当然就系悟空细个嘅时候啦。嗰、时仲喺晏昼嘅儿童节目里边播嘅、即系第一个阶段啦，即系龙阿吴忠悟空细个嘅时候。咁嗰阵时，如果我冇记错咧，都好似系播十五分钟嘅啫，即系播一节，播一节嘅啫咁样。到佢之后大个咗，去到《龙珠》，即系日本叫《龙珠二世》啦，《龙珠二世》香港译做，就变咗做夜晚啦。因为变咗当其时叫做成人卡通，因为太多打斗啊、太多打斗嘅场面就摆咗夜晚播，点知就系掀起咗另一个热潮。 你最中意咩人物啊？你最中意边个人物啊？我唔系最中意孙悟空、 你中意边个啊？ 我最中意比达、我中意佢嗰个亦正亦邪啦。初细个一开头睇咧，觉得佢好衰嘅，即系觉得系坏人啦、咁样。但系有时候咧，佢打完之后，佢又好似即系内心谂好多嘢咁样咧，你觉得佢好似好型啊？ 系 啊， 我几中意比达啊！ 咁好多分析嚟讲咧，都系话比达受欢迎，就系因为佢叫做佢真系一个好自负、或者甚至乎去到自傲嘅人啊嘛。 系 咁，但系咧，但系佢又有翻一种真系嘅爱， 系啊， 所以对佢一种好有即系又爱又恨 嘅感觉。好真啊！我觉得嗰个人好有血肉啊。 另外咧一个叫做系路边社嘅消息咧、就系有机会咧，你哋可以上网去揾下咧，有一幅图咧就系讲话。究竟吴凡嗰个真正嘅爸爸系边个？ 吴凡嘅真正爸爸？ 冇错， 但系佢哋个个样都一样嘅， 因为咧发觉 只系换咗个头发啫嘛。 你留意一下吴凡嗰个成长嘅轨迹里面咧，佢嘅发型咧系同一个人好似嘅，就是、阿乐。 阿乐啊， 系啦，咁有啲人就怀疑。 唔通阿乐先至系佢真正嘅生父？ 唔会嘅，阿乐都冇同阿朱慈喺埋一齐过，都冇共即系共同出现过，唔关事。 我做俾你睇啫。 如果被转到咁样， 讲到话夜晚去挨通宵去睇卡通咧，我记得嗰阵时系要即系屋企咧，即系我要系好乖嘅时候，我妈先话：，好啦，呢个礼拜咧就准你去夜啲瞓去睇卡通啦。跟住就惨啦，我唔系个礼拜乖噶嘛，结果咧就断下咁样。 不要啊！龙珠同足球小将一样嘅，你睇少一集半集咧，个剧情系冇进展嘅。 唔系，我话俾你听， 嗰场波仍然踢紧。 我系 miss 咗悟空变超级赛亚人。 那个就阴功啦， 嗰个惨啦！翻到学校听啲同学讲咧，即系仲要系啲同学会自己外加剧情噶嘛。咁跟住我就听到咧一头雾水，乜系咁嘅咩？咁然之后咧，我要去到大个，好大个，我买翻啲 DVD 嚟睇，我先知道。 不过好快讲一讲啊，喺即系点解会有《龙珠》呢套嘅漫画出现咧？咁啊，讲翻廖山明一个原作者。咁阿廖山明，因为佢之前嘅创作就系叫做 IQ 博士，咁我哋迟啲先讲啊。IQ 博士好成功，即系喺日本又好，或者世界各地都好，好成功。咁但系咧，佢画下画下，佢唔想画。佢畫咗三年幾之後，佢想完咗，唉，有啲攰啊，唔想畫。於是乎，當其時佢嘅出版社就同佢講：嗱，如果你完都得，你要保證你畫多一套出嚟，熱潮要超過 IQ 博士，你就可以完咗呢個故仔啦。咁、 哦、 當其時，廖新文因為年紀即係年青啊嘛，好，我就畫一套出嚟。咁跟住就完咗 IQ 博士啦。佢就畫咗《龍珠》啦，佢嗰陣時用咗兩個古仔做一個背景嘅，一套咧就係《西遊記》啦，另一套咧就係《李健八犬傳》啊，即係日本嘅一個古仔。咁跟住咧就話，又《西遊記》又《李健八犬傳》，日本可能睇得太多啦。於是乎咧，正值八十年代，就啱啱啊成龍大哥嘅中國功夫武打片好喺日本好 hit， 於是乎佢就將三樣嘢撈埋。 哦，即係神龍其實係成龍啊？ 唔係 裏邊真係有個真係成龍喎、啊。 这个不是可能有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一起拍过张照片的。孙悟空就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啦。 是啊。 李健白冤尊里面都有一个找一些珠宝回来许愿的情节的。 找龙珠。 就是找龙珠啦、啊。而为什么他们打功夫就是抄成龙咯、哦。就是将这几个元素就变成这套卡通。但是最初的时候就是悟空细个的年代嘛。所以他们都是走一个轻松搞笑的路线。咁但係佢開始咗一段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唔係好收得。 哦， 咁於是當其時嘅主編咧就話：，喂，唔係、哦，熱血呢個可以 selling point、哦。 嗯， 就夾硬要話廖山明，你不如試下將所有嘅嘢推去一個熱血嘅階段咧。所以完咗第一個尋找龍珠過程之後，咪去咗嗰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咯。 嗯， 跟住咧就係咁打，哦，點知得咗。於是乎咧就朝住呢個路線就去咗龍珠二 set 啦，而即係龍珠二世嗰度。去到呢個再極致啲嘅硬朗式嘅打法，無論漫畫或者卡通片，喺日本爆紅咗。原本咧佢就想，哎呀，又覺得攰啦。佢畫咗三年之後，我又想完。咁於是乎佢點樣完呢？原本第一個階段完咧就話，哎，不如打完武道大會就完鬼咗佢啦。點知唔得，完唔到，因為全日本嘅周邊商品都靠佢揾食啊嘛。於是佢就俾當其時佢哋嗰個嘅編輯咧。逼迫得好交关，唔得完，继续做。于是乎，佢就用咗呢一个主编嗰个形象，创作咗喺《龙珠》世界观里边最劲嗰个第一个大敌人非利大王。 哦， 就用佢个原型创作咗出嚟啊嘛。于是乎咧，就系咁打到尾。如果你大家记得咧，非利大王去到最后系光头噶嘛，呢个样咧其实就系当其时个主编。他就用了他的原型和他的性格创造了菲利大王， 但菲利都挺型啊，其实 咁就殊不知就一路做原本想着三年完了他，而家最后好像埋单连载了11年定12年才至完到嘅。 但跟住后来又会有人继续攞住他嗰一个嘅嗰班嘅角色继续画落去噶嘛，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啊 ，GT 啊， 系 跟住而家好似呢一个龙珠超都系阿廖山明有份参与。 龙珠超就翻转头咧，咁就系、是叫做又是同一班人，但是就另一个故事 好像是抹了之前 GT 的时间线，因为被人闹得太紧要嘛。 抹了 每一年呢他都会出一套剧场版的、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是很紧要的嘛。还有我们是小朋友去看呢，是为什么要一定入戏院看，就是会送一张闪卡。 哇，又是闪卡的功效咁样。 没错。 不过不能不提的当然是主题曲啦。 这一只呢，即是你到而家你佢哋两兄弟开演唱会 都一定要唱，系咪？ 要唱翻呢只， 但系佢哋唔系原唱嚟嘅， 唔系呢只本身系日本版嚟嘅， 咁但係如果係港版咧，廣東話版佢哋就係原唱啦。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钟哥讲咧，龙珠咧，我真系想听佢讲耐啲。 系啊， 点解佢要叫翻我哋入嚟继续讲？我真系唔明白。 我直头睇，好似睇紧咁样。 佢未讲到其他嗰啲，头先讲到飞利。我仲想搭嘴话思路咧，系咪抄另一个嘅？ 净系讲讲思路，跟住咩咩诶， 布欧咧又唔讲喎， 系喎，布欧都唔讲。 菲利特战队啲人嗰啲名点改，可以系一个古仔嚟噶。 仲有嗰个咩啊？撒旦大师啊嘛，即系讲到天下武术大会。唉，太好讲啦！嗰、那个题目，佢应该继续坐喺度。 冇办法，但系因为套卡通片十一年啊嘛，存在咗，咁要讲真系有排讲。 咁啊系，咁啊， 跪求下集啊，大家都 系啊。咁啊，唯有咧放假嘅时候先可以重温翻咧呢一个咧《龙珠二世》啊吓，即系好多童年回忆翻晒嚟咁样。喂，无端端做咩讲放假？问下两位拍档，知唔知道咧请假攻略？嗱，星期一至五啦，请边一日最着数咧？你哋觉得或者最可以唞得到咧？ 星期五或者星期一。 星期五或者系制造一个 long weekend 啦，星期一啦，系小白都系啦，即系做一个长假期、长周末咁样啦。哇，原来咧有研究报告发现咧，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咧，请星期三假咧就最差到电，因为咧有研究人员发现咧，最理想嘅放假日子咧就系星期三，因为咧既不会打乱工作嘅节奏，但系同时咧让你有时间咧充电啊，呢一个咧比你平时承担咧呢个好大嘅工作压力嘅时候咧系特别有用，亦都对咧身心灵都好有益啊吓， 即系翻两日放一日咁样， 系啦，咁啊有啲同事都系咁噶，翻两日放一日咧，咁啊可以歇一歇啊嘛， 系啊， 所以工作 一日放两日咧， 系啦，呢啲同事应该工作特别有力量啊，我自己觉得， 你察唔察觉到系啊？ 我察觉到有边个系咁噶，我唔知道。 我唔知啊，我以为你谂到，所以你咁讲。 冇啊，我喺度谂紧我自己管理嗰间公司啲同事， 咁系咪 点解成日会请假请礼拜三日？我冇将电台做缩影啊。 咁咪 讲 下你间公司咯。 似乎你明白啦，而家个钟嘅原因。 系啊，所以咧，我公司咧礼拜三咧永远都冇人噶，咁样吓，咁啊可能都关事啊吓，不过。你话啊，做嘢做得耐咧，咁啊真系有阵时，你话请假请星期三咧，有啲朋友就唔中意嘅，觉得喂翻工梗系一口气咁样翻到星期五先放假，或者啊等礼拜六日唞完，礼拜一可以兼埋嗰一日啦。咁但系咧对个工作效率咧系冇帮助，因为咧佢绝对会打乱咗你嘅工作节奏啊。反而咧礼拜三咧，如果你可以请一日假，或者将礼拜三近排最兴就 work from home 咧，就俾你咧。即係冇打斷個工作節奏之餘咧，又可以俾自己 keep 到休息。點解呢？原因係好簡單嘅。譬如你禮拜二啲嘢啊未做曬喎，咁樣俾你 take 一個 break 啊，禮拜三嘅時候啊唞下啦。 禮拜四咪做翻禮拜二啲嘢咯。 嗯， 啊，禮拜四做唔曬禮拜二啲嘢，仲有禮拜五做啊嘛。 係， 咁你變咗嗰一個禮拜啲嘢咪可以完全咁樣做曬咯，可以 complete 到嗰個工作咯。 同埋我覺得個心態都係嘅，即係放星期三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你一二你翻工啊嘛。係，咁你禮拜三咧，你唔會即係喪玩嘅，即係你只不過係當一個休息或者中間歇一歇，即係放慢少少嗰個節奏。咁跟住禮拜四五又再即係卡翻著個摩打繼續做嘢啦。 因為禮拜六日咧，好多朋友都決定喪玩， 係啊，因為 所以禮拜一，所以禮拜一特別攰啊， 係啊，即係勁攰啊！禮拜一有陣時翻工翻無論任何工作都係， 唔係就算你放禮拜一都好啦，因為你預咗禮拜一有假放咧，你禮拜六日狂歡完咧，你禮拜一個假期你根本上好似完全係浪費咗咁啊，淨係攤或者淨係唞。咁但係如果你放禮拜三咧，你嗰個心態冇咁放縱咧，你真係可能放假之餘係都有少少嘅即係貢獻咯。 可能因為咧放假其實有策略嘅，即係唔係話嗰個叫放假攞嗰個時間個日期策略， 係 放假做啲乜嘢咧，令到你差到電係有策略。即 係 好多人大家都會覺得就係瞓覺嘅時候攤喺度咧就最差到電。其實呢個諗法就好守舊㗎啦。其實放假最差到電咧係做一啲平時唔係好做嘅嘢， 係 令到你個腦咧可以用到其平時用唔到嘅部分，係啦。咁你作息時間其實你同平時咧可能差唔多，但你發覺個效果咧，都幾好 嘅 喎。 咦，同外國呢個研究講嘅係不謀而合喎。小白講嗰、那個就係、是、啦，你攞禮拜三嚟放假咧，仲要加一個課堂。嗰、那個課堂咧就係學一樣一兩個鐘頭啦，學一樣你平時好想學嘅，譬如西洋書法又好，茶道又好，舞蹈又好咁樣，即係或者其他啦，即係整蠟燭又好，即係做乜都好，陶瓷都好。 如果照你咁講，逢禮拜咧，如果係放中意放禮拜三嘅朋友仔啦，一到去禮拜三嘅時候咧，就揾啲 workshop 去玩下。哦，嗱，呢佢又唔係好 heavy 啊，又冇乜承擔啊，係咪先？咁個價錢又唔係話好貴嘅，都合理，咁咪可以磨你。上晝或者下晝咁樣， 同埋咧，如果你放禮拜一咧，如果你真係出去，譬如食嘢咁樣咧，好多鋪頭禮拜一都放假。我發現禮拜三咧就即係好多地方你都即係照常 係 啊，係啊。 知唔知點解今日我要講呢、這個研究報告？ 你下個禮拜三放假？ 係啊，我 mark 低先喎。 No， 不是不是。 係點咧？ 我點解要講咧？係因為今日已經係星期四啦，所以咧，就算你聽咗呢個研究之後或者呢個報告之後咧，你都冇得即刻第。假子即刻請，今日係禮拜三假咁，冇得咁樣做。你就算要請，都要等下個禮拜。但係當你等到下個禮拜三嘅時候，你已經唔記得咗呢個調查，或者唔記得咗呢個 放假呢啲嘢，我唔會唔記得噶喎。 去玩去開心，大家都記得。 因為今年其實大家湊埋好多假噶嘛，你冇得飛咧。有啲朋友就一年有十幾日假咧，咁啊係時候啦。依家到年尾咧，就一日一日放下啲禮拜三，就俾大家可以有一個 recover 嘅時間咧，咁就無敵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9日是一年的第32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42日。1969年11月19号被称为球坛最伟大球员之一，当年正值29岁的巴西名将球王比利，在80,000名的球迷见证下，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马拉贾纳球场，为当时效力的球队山道士射入一球12码，这一球亦是球王比利的第1000个入球。如果计算埋普通友谊赛，在1363场比赛当中，共射入1281球。不过按国际足球的官方比赛计算，比利在831场的官方比赛里面，一共射入727球，累积入球排名第三位。11月19号出生的朋友，懂得把握时机，建立自己的事业，善于推陈出身。无论在家庭或者职场之中，喜欢站在管理角度控制一切，拥有极高的自信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足球赛事哪一个岗位最适合你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通过数字制造历史，是因为我们沉迷数字，还是只是相信充满数字的历史呢？ 跟住大窝口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挤塞啦，龙尾排队全锦交汇处。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反方向去翻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嘅。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咧一段啊挤塞嘅，龙尾排翻去丽景。屯门公路去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加龙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19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年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9:07投資 O2O 同大家講下隔晚美股表現先啦。雖然咧新冠肺炎疫情咧研究持續正面嘅發展啦，但係未能夠咧提振美股表現啊。美股三大指數咧星期三收市咧向下啦，道指咧收報29,438点啊，跌咗344点啊。標普五百指數都要跌啦，跌41点，納指都跌啊，跌97点啊。個股方面啊，波音公司嘅737 MAX 客機咧停飛咗20个月之後咧，終於獲准啊！美國嘅聯邦航空局 FAA 嘅批准復飛啊，但係咧啊有好消息咧，反而係出貨嘅好時機啊嚇咁啊，波音嘅股價咧全日要跌啊，跌 3.16%。咁啊，轉個角度講埋港股啦，港股咧近排都係電能車啊嚇領放啊，咁啊，因為咧就係環保大勢咧，第二個原因真係0至100咧，可能啊比盡地板油啊係好快嘅咁啊。9:08啊！问下咁多位神哥啊，听众，今日你开咗车未啊？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 Kitty 啊！我同你今日出嚟做访问咧，咁啊，介绍位朋友你认识好嘛 ，Kitty？ 好啊，好啊 ，O。 系啦，其实咧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咁啊，今日有阿端啦 ，Hello， 早晨阿端。 Hello， 早晨，大家好。 喂，我识咗你一个世纪噶啦，因为你由做唱片行业开始先嘅，不过就知道你咧今时今日咧喺个成功嘅剪头发速剪铺嘅老板啦，咁啊转个头会请埋你个拍档出嚟帮我哋做第二集嘅呢一个环节，不过。 第一集咧先问一下啊，其实创业嘅道路上边咧，总唔会一帆风顺嘅，总有一啲经验嘅累积啦。我知道咧，你都曾经做过甜品铺，但系甜品铺就有少少竹蕉 feel 咁样，咁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经验好嘛？段 第一间甜品铺咧都喺11年前啦，咁其实我 total 都开咗9年几嘅，咁、但系当时点解会创业咧？就系、是、都系做紧唱片公司嘅，咁跟住就因为我本身其实系读VTC 嘅。我是西柱畢業的，咁、我由細到大其實都好想開一間餐廳又好，車仔麵又好，cafe 又好，其實都有呢個夢想嘅。咁到我29歲嘅時候，我就覺得，咦，我都儲到啲錢咯喎，喺唱片公司即係做嘢嘅時候。 佢暴露年齡系列咯，而家 係同埋阿端嗰時係高層嚟，所以唔使驚 嘅。低層嚟嘅，咁嗰時覺得可以兼顧做唱片公司加開甜品鋪咯。咁啊有第一桶金都係自己儲翻嚟嘅。咁啊計嗰時都唔係好識計㗎啦，自己計下揾喺街度揾下啲裝修鋪。嗰時上網冇而家咁興盛啦，即係咩都有圖。咁但係當時係冇㗎，即係譬如你要買啲架餐都要去上海街啦，即係都知嘅，即係因為都係讀西廚，同埋都好多同學咧做緊廚嘅。咁啊問下佢哋啲經驗啊。咁最終我又揾到一個好平好平嘅租嘅地方。但當然啦，我都話揾鋪嘅時候都一個經歷嚟嘅，因為你錢就得。咁多噶咋，咁你又唔想失败？咁我喺嗰、那个，我想喺嗰个区份嘅某一条街企咗一个月咯。我每日落去睇一个人流，因为佢嗰度侧边又有串烧铺啊，又有茶餐厅啊，又有火锅店，又有泰国餐厅。咁我就觉得嗰条街未有甜品铺。 咁广德系边区咧？ 广德喺西营盘第三街咯。 哦。 咁当时嗰、那个，因为点解拣西营盘就系、是、因为我读书嗰时候系喺嗰区。 我自己熟嘅系好啲嘅， 同埋读中学啊、小学都系嗰头咁即係慣咗知道個區，同埋知道嗰度好多學校。咁你嗰度有 Hong Kong U， 咁你做甜品其實都係靠學生或者係咯啲街坊街里啊嘛。咁我就企咗喺嗰個鋪頭嗰一個月咯。 咁點咧？以你嘅觀察，係咪你諗嘅嘢就係中哦？ 我中嘅原因係覺得，因為好多人食完飯都想食甜品咯。 哦， 咁嗰條街未有咁啱，側邊又係串燒啊，係咯，好多打邊爐啊，咁我覺得啱咯。咁同埋嗰個鋪租，我覺得好平咯。當時咁我就博取簽咗咯。 誒、咁就咁聽落去咧，其實成件事咧好似好 OK 喎。嗱，首先我自己覺得啦，搞飲食最緊要咧就係廚房嗰個人啊嘛。咁你係你自己，咁你好信得過啦，係咪先？即係你唔需要假手於人，突然之間我走了，拜拜，咁就翹起咗啦嘛。咁第二就是你揀了一個好的地方啦，即係你自己又認識那個地區啦，而且你亦都有視察過啦，咁亦都覺得真係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咁仲有啲咩難度呢？ 咁開鋪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都要諗個 menu 啦，諗好所有嘅食譜啦。咁當然，我開鋪前已經係試咗半年啦，所有我想賣嘅甜品啊、食譜啊嗰啲嘢，咁我都對自己有信心嘅。咁跟住到最後，其實開嘅時候都你話有啲咩？难嘅嘢其实冇嘅，但我觉得因为我哋做开唱片公司咧，做开 sales and marketing 咧，其实知道要一样招牌嘅甜品系好重要咯，对于宣传上。 你系咩啊？冷冻之手， 我食好耐啦，都成11年前嗰时候，我嘅招牌系 tiramisu。 哦， 因为我个甜品铺主打西式甜品嘅，但当然都有糖水啊嗰啲啦。但主打西式嘅时候，因为我都系学西厨嘅。咁呢个 tiramisu 咧就系想当年我啱啱西厨毕业喺兰桂坊一间意大利餐厅，嗰间系好出名嘅当时。咁有个意大利嘅厨师教我，因为我嗰时系做甜品嗰个位，咁我就攞咗一扎食谱。咁但我开嘅时候咧，真系唔好彩咧，因为嗰间嘢已经冇咗噶啦。咁所以我就将我学咗。嗰時係嗰間意大利餐廳嘅招牌嚟嘅，我就擺咗喺我嘅甜品鋪做一個主打咯。咁另外就係講翻 marketing 嘅，我嗰時覺得個佈置上都要有啲特色，吸引人哋嚟。咁所以我個 logo 同埋我個鋪頭 menu 啊，或者我個裝修咧，係好似一個課室咁樣嘅，即係用翻以前讀中學嗰啲書台啊、嗰啲凳啊，我個 logo 就係一個校章，係啊，跟住個menu 咧好似一本手冊咁咯， 係一兩年，因為我阿端係跟同阿 MC Jane 一齊做嘢嘅， 十年都 係咯。咁阿 Jane 就翻去 Hip Hop Man 啊嘛，你都知道，即係有睇佢好。 誇張，唔知成都定陝西嗰啲有幾十萬人喺度，萬人空巷喺度，哇 ！MC Jack Hip Hop 咩咁樣，係咁咁樣啦。咁啊 ，anyway 啊，嗰個畫面都係歷歷在目嘅。咁樣可能自己嘅時間都翻咗去內地工作，咁啊變咗啊少啲兼顧甜品鋪，係咪你都覺得啊？奉勸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做飲食業，尤其是甜品鋪咧，就都要 all in 或者即係自己真係要跟間鋪跟得好足咁樣啦嚇。 係啊，特別係小店咯，即係我哋唔係集團式經營，又冇中央廚房咧，即係你嗰個廚房都係喺你間鋪頭入邊咧。除非一係就你自己做，一係就信好信得過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如果唔係，如果你俾咗個食譜個廚師咧，好大機會佢都會去第二度做或者攞走咗。咁如果你有啲招牌啊，有啲絕招嗰啲咧，呢個位其實喺度諗唔到可以點樣去 control， 因為我哋冇中央廚房噶嘛。但係就係頭先你講啦，咁啱一個機會就係我同阿 Jean 去咗內地參加中國遊嘻哈，咁啊好啦，即係成績好好啦。咁我就一路都要翻內地工作啊。咁我兩間鋪頭真係請唔到人睇，亦都諗唔到有邊個信得過可以俾我食譜佢。咁我唯有就係咯，冇做啦，即係可以話係我 光榮結業，光榮結業。 而家香港好好噶，你即係同啲年輕人講，就算你唔使結業㗎，你可以賣俾人， 係成盤生意賣俾佢， 生意炳揚。咁但係因為我都想 keep 翻自己嘅食譜同埋我個名，咁你就唔好賣個名同埋唔好賣食譜，就係賣價餐同埋嗰個牌照，好快賣到㗎啦。咁希望而家呢個年輕人，就算唔想做唔緊要，但係唔好覺得自己可以冇曬啲錢咯，因為你可以賣到出去。 咁嗰陣時你就係咁樣賣咗出去， 兩間都賣咗出去。 哦，咦，咁好好喎！ 你想接啊？係咪啊？ 我唔係，咁佢都賣咗咯。 幫你傾下咯， 賣咗啦。 佢而家生意嗰邊點？ 再帮你开 系啦， 俾大家一个关于饮食业啦，即系一个唔同方方面面，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啦？其实都系透过别人嘅成功啦，或者过程之中累积嘅经验啦，想透过呢个环节咧，等大家咧喺朝头早咧可以吸收多啲养分。咁啊，个个都做老板，唔通个个都赚钱咩？或者个个都做老板，个个都上市敲钟咩？不过阿端咧啊又好啊，咁啊又翻嚟香港啦吓，咁啊依家个基地又 set 翻嚟香港。咁啊下一集我哋会讲下咧，佢同另一位咧升级嘅叫发型师啊吓，咁啊有一个咧速展嘅生意咧应运而生，我又继续做完老板，卖咗盘之后再做老板，咁点嘅玩法啊？端下咧， 今次就主要系靠我嘅升级发型师去搞呢盘生意。 好，咁我哋下集再讲多少少好嘛？ 唔该晒。First name Jin， 正系有中文名。立志做个清事，睇清楚个镜。无论系后生仔或是系老饼，多谢你支持，真系唔 easy。一个 A B C， 要照清楚块镜。佢哋想知点解啲中文会咁正？系咪有个补习老师 ？Not me。由细到大，我睇惯 TVB。新集师兄梁朝伟真系有型。欢乐今宵何必同郑业玲？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A B C 系我系我，还睇点睇都系我，冇错冇错。A B C 系我系我 ，A B C 系我系我，还睇点睇都系我，冇错冇错。A B C 系我系我。你细听你我边度出世，只要我有料，一张出世纸点可以做代表？我问你做足星有乜嘢咁失礼就？在美国住了24年，我今年24岁，真系冇乜变。时间过得真系太快，好似冇几耐我先至7岁，饮紧维他奶。如果我真系扮个大晒，有怪莫怪，当我细路仔唔识世界。你根本会唔知，如果我唔出声，所以我今次一定要喺度话俾你听。A B C 系我系我，还睇点睇都系。 哇！我要试下，我要试下用呢个节奏，跟住同大家讲篇新闻。啱啱听过有 MC Jean、ABC， 其实几难嘅。 难啊！要跟住嗰啲节奏，仲要佢全部啲字咧又啱。 唔系跟住佢摇系 OK 嘅， 摇 系 OK 嘅。 咁但系原来跟住个节奏讲嘢， 佢唔摇应该唱唔到。 嗯， 系咪？咁琼瑶唱到？ 哇！哇， 系咪好 难道理啊？ 烂晒啊！ 好啦，我哋讲翻新闻先。 我都系走先啦，我哋翻入嚟。 唔紧要嘅，呢啲雅俗共赏嘅啫。我相信实有人觉得好笑嘅。好啦， 哇，烂手掌， 烂手掌， 翻嚟我，翻嚟我，系啊。喂，我 想话咧，你哋对于气味呢一样嘢，深唔深刻咧？ 我迟钝嘅。 哦，你遲鈍 味覺喺嗅覺上邊，我係遲鈍啲、哦。 我好深刻嘅，係啦，味道對我嚟講，甚至乎可以帶埋啲記憶翻嚟， 係、嗯、即係氣味，即係用個鼻聞啊嘛，係嘛？ 都係噶， 我自己都係嘅，我成日形容自己係狗仔嘅鼻嚟嘅、嗯，即係譬如屋企人之前喺屋企裏面食完啲乜嘢好啦、啊，即係我隔幾個鐘頭翻去屋企開門開門咧，係我聞到，我話咦，你頭先係咪食咗啲乜啊？咁樣，你點知㗎？我聞到， 除非係榴蓮嘅啫，即係榴蓮個味比較濃，你就會聞到，或者臭豆腐 少少味。我都聞得到噶，所以小心啲啊！ 所以狗鼻哥啊， 好好靚噶個鼻，係啦。 小心啲咩啫？ 唔係咯，小心啲唔好做啲壞事。 冇嘢需要小心啊！我哋 咩啫？ 唔 係咯，我嘅嘢又唔關你事、啊。 我意思係唔好喺直播室度偷食啫。 食臭豆腐啊！ 氣味咧，真係會好似小白咁講啊，令人諗起咧唔同嘅地方啊，甚至唔同嘅時代添啊。呢、這、一個咧，我非常之有興趣。佢話而家英國同埋歐洲嘅學者咧一齊合作研究緊用。人工智能 AI 咧，去到开发一个线上嘅气味百科。 哦， 呢个线上嘅气味百科咧，希望可以重现到100至到500年前古老欧洲嘅气味，等人哋咧去到了解到气味喺唔同时代嘅历史。 唔系好明啊，佢即系佢想做一个咩嘅资料库啊？ 嗱，呢一个咧叫做气味欧洲嘅 project 啦，咁啊开发 AI 咧就整理七种语言嘅古老书籍，咁啊搜集有关于气味嘅描述啦。同埋當時嘅一啲歷史，咁我相信可能佢真係會睇下會唔會揾到嗰啲氣味，即係研製翻出嚟啊、嗯。譬如咧，團隊佢話將啲資料咧就會整合啦，介紹每一種味道嘅來源同埋用途。舉個例，迷迭香咁樣啦、嗯，曾經咧就被用嚟去預防瘟疫嘅。咁可能就將呢一啲資料話翻俾大家聽，即係唔係淨係你話煮餸嘅時候用啊，有陣咩味啊？咁其實佢都有一啲特別嘅用途嘅喺古老嘅時代，而煙草咧。煙草喺歐洲嘅十八世紀係一個好盛行嘅味道嚟嘅，原來咁佢就將呢啲嘅氣味嘅資訊咧，全部都擺曬入個博物館嗰度，咁等嗰啲參觀者咧有更加真實嘅體驗。 真係聞到， 我覺得佢係應該係想呈現呢一種嘅體驗出嚟嘅，係、嗯、啊。咁啊，研究咧亦都計劃同科學家啦，同香水師去到合作，咁、嗯、啊製造翻呢啲氣味嘅真實版本，即係可能以前嘅。嗰種煙草氣味同而家我哋聞到嘅 唔同曬啦， 亦都可能有唔同嘅，咁所以佢就做好多嘅資料搜集，然後睇下可唔可以調翻嗰只嘅氣味出嚟。 點解整啲咁近嘅咧？點解唔再整遠古啲咧？即係古羅馬時代。 哇！嗰啲 咁佢哋嗰啲排水渠係咩味咧？即係再遠古啲嘅 秦朝嗰陣時， 秦朝或甚至乎恐龍時代咁，佢哋嗰啲嘢係點樣咧？點解唔做啲再舊啲？呢啲比較近期。 恐龍皮膚嘅味道我都有興趣喎。 嗰啲我都想知。係啊，因為 佢都因為佢哋都想知。都要佢哋知道咗先可以整出嚟噶。 不過整啲味道出嚟咧，唔好話整叫做舊嘅味道啊。而家成日都話咯，啊，我哋入一樽咩啊咩阿爾卑斯山山頂嗰樽空氣，你買翻屋企啦咁樣。其實你聞唔聞得出有分別先？其實你都分唔到嘅。 喺香港咧，即係轉季嘅時候咧，係聞得到嘅。你哋覺唔覺得即係秋天或者冬天嘅空氣嘅味道係同夏天唔同啊？即係可能濕度啊等等，或者一啲花草樹木嗰個盛開。佢哋 係啊， 係啦，有季節啦， 係不一樣噶。所以頭先，譬如頭先阿鐘哥講嗰個，如果阿爾卑斯山嗰個空氣 係啦， 拎咗翻嚟，其實我最擴張嘢嗱，我喺翻嗰度開，咁阿爾卑斯山開，咁我開唔開都係阿爾卑斯山空氣啦。但係呢度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可能佢經過搭飛機氣壓啦、 嗯， 可能香港嘅温度又唔同咯。其實佢入邊都應該會變咗。 佢入咗罐，即係理論上就當佢係真係保存得好噶啦嘛， 係啦， 嗰罐嘢。 但係你就算一開嘅時候，你噗一聲咧，你都同呢度啲空氣應該即刻係撈埋一齊。 錯、嗯、啦，錯啦， 錯嘅咩？ 商人整呢個出嚟咧係唔預你開嘅。其實你兩 多謝曬你啊！ 咁你開咗咪冇咯？ 啊，我仲諗住點錯咧？ 俾你聞啊嘛！阿尔卑斯山原来系咁清新喎，系咁样啊嘛。 唔系，咁但系呢啲手信即系一个回忆嚟噶嘛，啊、即系我谂唔去到最后唔知点样嘅一刻，你都唔会用佢噶。 即系你以为你缺氧嘅时候可以打开闻一闻 咯。你只会摆喺度，然之后所有人嚟到你屋企，咦呢罐系咩嚟噶？阿尔卑斯山嘅空气、嗯，你冇喐啊，哦、你放咗佢出嚟就冇噶啦。 你所讲系一种格调嚟噶， 系一种格调嚟嘅，系一个形式嚟嘅，我觉得。但系咧，气味真系可以勾起我哋好多回忆。 系呢、這个系， 呢、這个系嘅，即系成日都成日都听有一个嘅叫做逻辑咧。男人点样揾老婆啊？男人揾老婆其实靠阵味噶。 闻下佢啲头发。 唔系啊，嗰啲荷尔蒙啊，我哋每个人都有。 陣獨特嘅身體嘅氣味。 嗱，係啦， 係啊。 但係咩要揾一個乜嘢嘅獨特氣味啊？ 好似話係同個 DNA 要唔同嘅。 有啲唔同喎。 係啊。 男人揾老婆其實係想揾翻同媽媽一樣嘅味道。 我同媽媽一樣，但係咧係會同我睇嗰個咧，佢就話同自己嘅 DNA 唔同嘅。咁、那個氣味咧就特別吸引到。點解咧？因為咁樣咧，佢哋再生產下一代嘅時候咧，就會強化咗、即係有多啲嘅 variety 咁樣。 我聽嘅就係媽媽、因為你由細到大咧，你喺媽媽嘅懷抱，你先感覺到安全啊嘛。咁、所以佢大個嘅時候，佢又想安全，所以即係周圍去都係想揾翻。跟媽媽一樣的味道，所以留意好以前的廣告咧，通常啲男士同搭曬嘅時候都係聞下啲頭髮啊，睇啲味啱唔啱啊？ 喂，但所以咧，我之前睇過一個叫做真人秀， 我媽同我老婆唔同味嘅咧， 唔係咁，唔係你想揾就揾到嘅， 咪咯。 我話咧，之前我睇嗰個真人 show 咧，佢真係咧俾一啲汗衫嗰啲女士去聞啊，就睇下佢覺得邊一個男人嗰陣味係最正嘅，齋聞佢哋著過嗰件衫啫， 即係最正啫。 係啦，嗱，即係齋睇個樣，佢揀咗個啦，當佢神光裡面佢揀咗小畫咁樣啦。咁跟住咧，台面就有幾件衫咯，就係唔同嘅人著過嘅。咁睇下佢係咪都係揀翻小白著過嗰件衫。咁、原來齋憑氣味咧，就同佢揀嘅樣嘅係唔同嘅。咁、那個實驗咧，仲揾個星星著其中一件衫添，點知真係有人揀喎？ 揀咗星星， 揀咗星星嗰陣味啊，係啊，所以其實又應該同佢屋企人陣味唔同嘅，到底點解會咁揀咧？呢個真係唔知道啦。但係氣味真係 星星係好老公啊， 係啊，有佢一個特別嘅用途嘅。 十八八拜拜，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手手踏踏，星星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 早晨时间九点二十六分，听紧有邓小巧嘅《Mean》。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追踪三十一有刘畅，刘畅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早晨 啊！追踪三十一有咩电视节目睇一睇？ 好，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有以事论事。 嗯， 咁今晚咧就会探讨一下咧，咁刚刚泛民咧有15名嘅议员咧提出咗总辞啊嘛。 系， 咁失去咗呢啲议员嘅身份同权力之后咧，会唔会对佢哋一直关注嘅工作有咩影响咧？所以今晚就会访问一下社福界嘅议员邵家臻。佢亦都有份辞职噶，咁呢三年嚟原来咧佢都一直去关注囚权啊，即系一啲在囚人士嗰啲权益。咁失去咗呢一个议席之后咧，佢仲有冇即系议会里边有冇人为呢一班弱势社群发声咧？今晚八点钟议事论事同大家探讨一下。 系， 咁继续介绍下啦。咁紧接住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 系。 逢星期四晚咧都有个环节叫 Coffee Time 哦，跟 Coffee 做瑜伽， 冇错啦。咁好似 Kitty 都有留意， 梗系啦，我都要做瑜伽， 平时都会睇噶啦。咁但系喺港台电视三十一更加要睇得认真一啲啦，系啊。 咦，但系今晚呢个 Coffee 教嗰个瑜伽姿势咧，就未必即系 个个做到。 你两位又未必啱使啊？ 点解啊？ 因为今晚咧就介绍咧呢个改善骨盆后倾。骨盆后倾系点样嚟嘅咧？原来有好多妈妈，即系生个小朋友咧，抱住小朋友嘅时候，又或者用一啲孭带扣前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将自己嘅盆骨啊，妈妈个盆骨啊，推向前。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同心慰问， 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摩的课。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电话侧边啊，博咗咧就系阿思韵喺度。早晨，思韵。 早晨。 系啊，嗱，咁我知道咧就系你丈夫生日，系咪今日正日咧？定系已经过咗生日啊？ 19号 正日，依只今日正日嚟噶咯。诶，咁啊好啦，你点样同丈夫庆祝先？今日会？ 送咗条过生日礼物俾佢啦。 送生日礼物，送咩生日礼物俾佢啊？ 一条链啦， 一条链。 而家因为佢信咗耶稣嘛。 哦哦，咁啊有自己嘅宗教啦，咁就送翻个链俾佢。咁啊之前咧，譬如其他朋友啊、亲戚啊，有冇一齐同阿老公庆祝啊？ 有啊，都系食饭啦，食早餐啊。 嗯嗯，你有冇煮俾佢啊？ 我买早餐俾佢。 我买早餐俾佢，咁啊啱啦。好啦，今日夜晚啊，19号夜晚正日嘅时候。有啲咩大嘅送菜煮俾佢先？ 龙趸啊！ 龙趸啊！哇！你自己炮制啊？ 系啊！ 哦，咁啊好啦，咁啊有口福啦吓，咁啊希望你丈夫食得开心啦，好唔好？ 好啦、啊啊， 最后有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同阿丈夫讲咧？ 希望佢对我都千载不变啦，我又系啦，一生一世直到老啦，无论遇到咩波折，我哋都能够解决嘅。 系咁啊，好啦，啊咁啊，祝你哋幸福快乐啦，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 玩。Okay. 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今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乐园，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温暖也不暖，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 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咁啊由听日开始去到下个星期咧，都有空间俾大家咧打电话上嚟预约嘅。咁啊，转头打电话上嚟1872388，咁啊早啲做定录音，咪早啲祝福你嘅屋企人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甜品能够令人特别开心，所以继寻日嘅布朗尼蛋糕之后，今日 Jason 厨房继续分享多一个甜品食谱，就是苹果金宝 Apple Crumble 啦。苹果金宝咧系一个英式甜品嚟嘅，底层咧就系甜嘅苹果，面层通常就系牛油啦、面粉同埋糖混合嘅粉糠，之后放入焗炉嗰度烘到佢嘅顶部变脆，再加多一球雪糕喺面，不一啖食落口，又热又冻又脆又腍，那个丰富多层次嘅口感简直系难以抗拒啊！唔讲唔知，原来苹果金宝系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嘅产物嚟噶。 果然有听书啊，崔杰彤。 咩啊？ 你知道嗰球雪糕嘅重要 性？我即刻揾翻个食谱系要有球雪糕喺面咧，有锦上添花嘅感觉。 你知道争好远咧。 梗系啦。 有冇得食啊？ 有冇得食？呢、這个真系要趁热食，带唔到翻嚟。呢、這个真系呢、這个。 但你琴日话带啲。Brownie 翻嚟都冇帶到， 唔係佢琴日講咗話佢要雪兩日啊嘛， 係啊，雪到聽日就出嚟。 佢話佢琴日講咪話雪兩日先有得俾 你，你又當我係人咩？ 唔係啊，真係 OK 噶，OK 啊，雪櫃雪櫃冇事嘅， 佢、就係當你係人先雪兩日。如果當你是普通人咧，即刻俾你食。我哋呢啲咩啊？即刻食咯。 普通人咯，系啊。 唔係喎，你即刻食喎，好好食喎，真係估唔到啊！喂，但係你頭先講呢個蘋果金寶係嘛？ 嗯嗯。 喂，這個、呢個咧，佢形容得好好啦。第二咧，我其實好中意食蘋果類嘅甜品嘅、 哦， 因為咧好難處理嘅、嗯、蘋果嘅酸度咧，係令到你加幾多糖咧都好難搞嘅。但係咧，頭先 Kitty 講咧。仿佛佢已經拿捏到當中嘅真體 嘛。啊，呢、這個整過好多次啦，因為 整過好多次添啦、 啊。因為其實咧嗰、那個步驟唔難做嘅，係啦、啊。咁佢嗰個蘋果頭先阿 O 講得好啱啊。初初你第一次煮嘅時候，你會試味噶嘛、 嗯 啊？煮溶啲煮腍個蘋果嘅時候，點解整極都咁酸嘅咧、啊？尤其是、啊、即係佢熱咗之後咧，仲酸 啲啊。 咁跟住咧就你加糖啦。咁、嗯、其實都加幾多糖嘅？講真啦、嗯，今次我自己整嗰個 Apple Crumble 咧，因為雪櫃有賣車厘子咧、嗯，我就起埋啲車厘子。梨子肉就摆埋落去、哦，原来咧我上网睇都有啲人咧系用梨啊或者一啲黑莓啊都可以做呢个嘅 crumble 嘅底嘅， 但一样系照捞埋啲苹果。 你可以斋系梅，又或者你捞埋苹果，总之个底嗰层咧系呢啲酸酸地啊嘅水果啦咁、哦、样，咁我加埋咗车厘子落去，个分别就不大嘅，只不过帮我清咗雪柜嘅啫。咁、跟住咧落咗啲糖落去，你都系觉得啊，仲系好似有少少酸， 啊、 加咗一样嘢。即刻變咗係嗰款啦，肉桂粉，蘋果同肉桂，我真係唔知點解係可以夾到咁樣嘅喎，係、你一落咗之後再試味咧，係佢啦，係佢啦。咁熄咗火之後加少少檸檬汁落去咧，就又將嗰個甜味咧 掉咗出嚟， 掉咗出嚟又減翻少少咁樣樣。 哇！係啊 ，Kitty 真係進步好神速。喺形容食物 方面，形容食物 因为佢一路讲咧，我一路开始流口水啊！我又记得佢又崔神厨房一开张嘅时候咧，佢讲嘅时候咧，我完全 冇感觉， 唔系好想食，冇乜感觉。你唔见我而家俾你牵引住咁样走啊？啊！ 阿 Kitty 冇人冇物，有啲寄托都好嘅， 系啊， 即系专心即系煮嘢食啦。 既然你冇人冇物，你何不？早啲攞啲 brownie 翻嚟咧， 可以嘅。 當你係人，俾兩日佢擺雪櫃。 唔係，今日真係講得就係，其實我真係有諗住，但係趕住出門我唔記得咗、 哦。 但係呢個 apple crumble 咧，我覺得點解形容得咁好咧？就係佢真係你加咗球雪糕喺上面，啱、啱焗起個底就係熱噶嘛，雪糕就凍啊嘛，再加上佢中間嗰層 crumble 金寶咧，就即係牛油啊，加啲麵粉啊咁、樣，即係焗脆咗啦、 嗯。 底嗰層嘅水果又係軟、所以其實你一次過係食到幾？种嘅口感啊， 系嘅， 系， 所以呢一个甜品，我觉得系即系几正嘅。 当然啦，如果你话呢个已经肥啦，咁如果再加球雪糕都系肥嘅话咧，咁有一个叫做自己呃自己嘅取代嘅，加 cream 咯， 哦、 你就唔好用雪糕啦、哦，即系好似。好似冇雪糕咁肥啊嘛，即係自己呃自己嘅方法，你咪加嗰、那個cream 咯。咁但係嗰、那個軟滑度咧 ，cream 某種程度上係再滑啲噶嘛。 滑啲啊， 係 啊。 因為雪糕有陣時你可能啲雪糕可能會比較鞋噶嘛，咁 cream 咧就通常都係滑嘅，咁就會入口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多咗一陣嘅。 滑的極致在裏面。 正所謂在收穫之前呢還要付出先。中國我們需不需要夾返少少伙食費給出氣筒呢？ 不用住。 買材料都要錢㗎嘛。 不 用住。點解你咁 firm 覺得不用住 呢？因為通常是你一啲 我都諗住出於善意。 我想聽下佢嘅理據係咩先。 質疑你嘅才藝或者你嘅廚藝。我只係話呢，通常你去一啲餐廳食嘢點樣㗎，你係入去俾咗錢先食嘢啊，定食完嘢先俾錢？ 睇你快餐定咩啦？ 我梗係當係高級餐廳啦，食完先俾錢啊嘛，都唔係好食，何來俾錢咧 ？OK OK， 嗱好啦，最後咧講多一個小典故啦，即係點解會有呢個 Apple Crumble 出現咧？ 二次大戰啊嘛，頭先係 啦，頭先提咗啊，關二次大戰咩事咧？咁你知打完仗咧，即係大家個經濟都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又想食啲甜嘢嘅時候咧，原來佢發現啊，將牛油再溝埋呢一個嘅麵粉咁簡單嘅材料。咁平嘅材料可以焗摆落焗炉嗰度，焗到嗰个金宝脆面出嚟又咁好食嘅时候咧，就风魔一时啦，即系一传十，十传百，个个咧都整呢个甜品啊！就系嗰阵时咧就兴起咗呢个 Apple Crumble 咯。 我的享乐时代。 又是我啊， 正常啊， 星期四你好忙啊嘛， 星期四好忙， 直播室得几个人， 不是 你就 是 中哥，跟住阿O，跟住就小白， 小白 喺 出边听 嘅，系咪啊？系啊。喂，今日嘅享乐时代咧，我系即系首尾呼应翻上个礼拜咧，中哥佢咪讲啲按摩器嘅， 你唔系讲饮食嘅咩？你个字典 咩啊？咩字典啊？ 听日， 我听日先系字典啊！ 呢个享乐时代嚟噶。 哦 ，OK， 醒未啊？ 系，俾翻你。 阿崔杰同先同我讲话，佢同你倾啊嘛。阿冯星期四好似攰啲啊嘛。 系啊 系啊。系咪未醒啊？ 系啊，可能要揼两嘢啊。 唔系，佢十点就醒啊。做完节目就醒啦。嗱，我想讲咧，即系我真系一个骨精嚟。 系。 咁我上个礼拜我咪话我挫亲条颈嘅。咁我就挫親左邊啦，咁第一時間咧我就好衰嘅，我冇求醫，我就走咗落九龍城嗰度按摩。咁我咧又真係好慶幸地咧，我按到一個好好嘅姐姐。咁嗰個姐姐咧又真係好重，即係你有按開你就知啦。有啲咧按兩下你就知道唔中咧，想快啲完咗嗰四十五分鐘佢嘅。但係嗰個姐姐咧，哇！真係每一下都好重。中到咧，我係覺得即刻係舒緩咗啲。 有冇抄低佢電話？ 我梗係有啦，我直頭 mark 低佢 number 啊，問佢幾時放假添啊，係我就預咗啦。咁我就都有推介俾我啲朋友嘅，即係話如果你都係骨精嘅，都因為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好嘅姐姐咧，你真係會跟住佢。 係泰國人定還是係香港人嚟嘅？我想問。 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嚟嘅。咁但係咧，事情就發生亂子啦！當我以為鬆咗嘅時候咧，瞓完第二日咧，我就扯埋另外一邊。咁於是乎我就 兩邊一齊啊嘛， 兩邊一齊食，因為嗰邊咧只係舒緩咗啫，佢未好曬嘅。咁跟住咧，我就扯埋另外一邊啦。咁我就求咗阿鐘哥咧，俾一個醫師嘅電話我。咁我就去咗求醫啦。後來咧，呢個我真係要分享一啲健康嘅資訊，因為我相信大家咧覺得，譬如頸硬膊痛啊，一定就會喂咁去按啦，舒服啊嘛，同我一樣覺得正。咁點不知如果你按死一邊咧？你其實就好似一件衫咁樣，佢巢咗，你係咁掹翻直佢咧，其實你係會整巢埋另外嗰邊嘅。咁、 哦、 醫師就同我講咗呢個理論，佢話好多人都係咁嘅，覺得少少痛嘅時候咧就去按啦。咁你按一邊，你痛嘅按嗰邊啦，你俾錢嘅想舒緩嗰邊，但係咧一唔 balance 冇平衡翻嘅時候咧，你另外嗰邊咧就會出事啦，就好似我咁，咁就變成兩邊都扯住啦。咁呢個大家就要注意咯。第二咧就係佢話點解後屘即係 find out 到點解突然之間啊好人好者，我又有平時做下運動啊，又成日拉筋都會咁樣咧。咁啊試完咧就揾翻某一晚我好攰，即係可能嗰一日咧好多工作好攰，咁啊瞓啦。嗰一晚咧係幾乎應該係全晚冇轉過側啊， 係 就瞓死咗一边啦，叫 你唔知道你自己有冇转过侧噶？ 瞓死咗一边啊！ 你点知道自己有冇？ 因为我一醒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系好攰啊！ 可能你中间反过四十五次，一百次你都唔知道，跟住你去翻最初嘅时候，哦，又系瞓翻呢边。 因为我知道我瞓嘅时候好攰咯，咁有好可能医师就话，如果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即 系 除咗瞓觉啦，或者你坐啦， 都系嘅 ，keep 住一个姿势咧，就好容易咁样出事噶啦。系啊，咁所以嗰次睇医生咧，我亦都有另外一个领悟，就是 睇醫生都有睇醫生嘅技巧，就係、是、我哋病人都要識得講啊，因為去到嗰陣時咧，個醫師就會即係將你即係鬆下啲筋骨啊，咁、覺得痛唔痛啊？咁你要講啦，咁啊跟住叫你深呼吸，跟住呼氣，即係阿鐘哥你試過睇，你都知道嗰個醫師係點樣啦。咁啊呼氣啦，咁跟住佢就會問你，你覺得點啊？咁樣。咁你要识得形容啦，你有冇松到咧？边一度仲扯紧咧？ 系啊，你要讲嘅。 你要讲，哇！呢、這个其实都几考我形容，即系到底边一个位置。当然你可以指啦，但系佢问你有冇松到，你又唔 expect 佢即刻会松晒噶嘛？到底系好咗啊，定系完全冇好到咧？你又要自己 feel、啊。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你点样去形容自己边度唔舒服咧、其实系你做 DJ 嘅入门嚟嘅。 系， 即系如果你形容唔到自己边度痛咧，其实你就做唔到 DJ。 系表达能力有 问题、啊。表达能 力差啊嘛。呢、這个难、啊。我覺得係，咁啊後屘即係發覺醫師都幾好，因為佢幫我鬆完之後咧，我係覺得已經鬆咗啲噶啦，咁啊之後再針咧就更加舒暢啦。 點聽都係呢個我的康復時代嚟 我的康復時代啊，係啊， 唔係我的享樂時代。咁我一路喺度聽啊，你話有個姐姐喺度揼骨，我以為你多講幾句啦。嗱，其實嗰個姐姐咧好叻噶，嗱平時咧踩背咧就有兩條鋼管噶嘛，嗰個姐姐係凌空踩嘅咁樣，好嘢好嘢。 唔係因為咧，我知道如果講得太多咧，實在會收到好多 inbox 問我個姐姐， 姐姐邊度？ 係啊，我驚到時姐姐需要我哋帮佢按翻， 所以你都系讲翻啲我的康复时代多啲。 其实我的康复时代都几系一个小病是福啊嘛，正所谓，我又觉得几开心，因为第一咧，我就系觉得。估唔到我睇完一次，即系我扯得咁紧要咧，睇完一次，我真系第二日就好翻啦。系、啊，即系初初松啦，即系睇完之后离开间诊所嘅时候咧，都未完全觉得系松晒嘅，都仲有啲痛啦。到第二朝瞓醒都仲有啲痛啦，但慢慢一路继续喐嘅时候，继续如常工作啊，如常运动嘅时候咧，冇事啦。 我咪同你讲咗咯，最初嘅时候，隔两日可能会有。 是 但是隔两三日你就会好翻嘅，都同你讲咗。所以咧，正话阿崔杰同讲嗰个比喻咧，就系话、如果你呢边巢咗件衫，你嗰边拉翻直，但 系 嗰边就会巢噶嘛。 系 啲咩都要平衡。好啦，呢、這个就系中医嘅理论嚟噶嘛。任何嘢都系平衡噶嘛。 系、 即系无论系你拉伤边度，我哋左边同右边平衡。咁甚至乎咧，即系你食嘢都好，我哋讲平衡，任何嘢都系讲呢一样嘢嘅。均衡先至系最重要噶嘛，即系从中医角度去睇，你不能够话哦，我呢边痛，我揼呢边，咁、另外边咧其实越嚟越紧，系、一样。 跟住我又有问医生，咁我系咪应该去按摩嘅时候两边都揼咧？即系如果45分钟我痛一边，咁佢话其实又好似虽然换唔到你嗰一边，咁我话咁应该点做？系咪即刻就要嚟揾你咧？佢话唔系嘅，你可以自己轻轻试下做一啲。舒展嘅动作，咁、你会 feel 到其实，因为譬如你扯住膊头啦，可能你喐只手咧，佢系帮到你摊翻平嘅，即系你总之当自己个身体就好似一件衫咁样。咁、当然你唔好搏命喺度拉扯啦，你唔识嘅时候，佢话你试下自己做一啲嘅动作，即系举高手啊、放低啊、喐下少少个头啊，咁慢慢即系呼气啊、吸气啊咁样，咁睇下有冇舒缓到咯。佢话反而你死命去捽佢咧。就會容易出現我嗰個情況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要留意翻啦呢一樣嘢，因為好多人咧都即係中意揼骨嘅朋友就會去咁樣做噶嘛，即係覺得唔舒服就去按下啦咁樣。咁反而咧就叫做呢個叫反效果。 反效果。中意揼骨嘅朋友好多法寶嘅，我身邊咧都好多中意揼骨嘅朋友啦。首先咧佢屋企又會有按腳嗰嚿嘢啦，按頸嗰嚿嘢啦，按左手按右手嗰啲啦，按摩椅都有兩張噶。我啲朋友瘦啊扶係，首先佢屋企好大啦，我已經覺得好勁抽啦。咁咧跟住佢哋仲会咧请啲姐姐翻去屋企嗰度揼骨嘅， 系咪有按摩床？ 佢做咩事咁攰，成日都要揼咧？ 系啊，我 无时无刻都要揼， 系啊，上咗瘾啊，可能真系。 系啊，揼骨系真系会上 瘾。 系 啊， 有啲姐姐咧好搞笑噶，佢系一个终点嚟嘅，佢咧上半 part 咧就帮你执屋啦，下半 part 揼骨， 系啊，多功能终点啊！依家真系咁样，冇笑。冇事，我 食艰难咯。 系啊，咁佢个收费梗系贵啲啦，因为本身执屋都好贵噶嘛。 因为其实前一 part 咧，佢就系做终点；后一 part 咧，佢其实已经变身做咗按摩师噶啦。 系啊，因为佢两张证书都有啊。 哦， 佢终点证书又有，即系前排大家可能有啲雇员再培训嗰啲咧，佢按摩证书又有，咁佢可以提供两种嘅 service 咯。喺你屋企嘅时候。跟住咧，佢又将呢个contact 俾咗我，佢话：喂，阿欧，你真系可以谂谂佢。 如果我攞埋个煮饭。揼完骨之后，我煮埋餐晚饭俾你先。 唔系咁呢个可以 combine 做一张证书咯。 系咩咧？ 就系老婆证书。 喂，又帮你执屋啦，又识得我好么啦，跟住仲煮埋饭俾你食。 老婆唔系咁样嘅， 老婆唔系咁样嘅， 老婆我嚟锡噶嘛。 我唔觉得系奴役，呢、這个都系爱嘅表现嚟嘅。咁唔通我煮饭俾你食就我觉得你奴役我咩？你又唔会俾翻钱我系咪？ 但当三样嘢 加嗰句食咗先俾噶嘛。 但系当当三样嘢加埋一齐就系一种奴役啊嘛。你又要佢揼骨， 又 要 去煮饭， 煮饭又要执屋，系咪先？呢个就系一种奴役啊嘛。 系，咁所以你就宁愿请人嚟做啦。 系，钟点姐姐帮到你呢一个吓，估唔到今时今日咧，即系行业咧都系一个 好辛苦、 好新鲜系咪？ 多工啦，唔系讲下讲下咧，其实我哋做坐喺直播室里边，其实都好容易会有啲咩事嘅。点解？我啲经常都系坐喺同一个位置里边讲嘢，所以好多时候譬如条颈咧，一定系望住某一边嘅时间多啲，所以成日都会颈筋膊痛嘅。 系， 我建议电台可以买张按摩椅翻嚟。 有啊，有啊，上面有。 系啊， 好啊， 按下啦。好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